Hi. Hello，声 OK，应该就睇个表啊，正常。有冇人入嚟啊？唔知有冇人都系有做开 live 嘅，提我咧。因为嗰个 dashboard 嗰个版面又唔同晒，咁我头先临时好 urgent 咁样转翻。classic 咧又問我咩事咁啦，我就話好 urgent 啦。當然，因為咧平時我連嗰張 default 嗰張圖咧，佢都冇咗啊，佢突然間冇咗啊。上次開始，即係平時有個道理話喺度嗰張圖咧，即係嗰個係個 YouTube 個 thumbnail 嚟嘅。咁我而家又即係原本嗰張冇咗啦嘛，佢又冇同我 keep 嘅，我搵唔翻。咁我就要嗱臨整翻張 default 嘅圖出嚟，咁啊扭咁教。OK， Rate repair loan. Wing Lee High Low Tum. Can Lee High High Tum Jam. Can Lee Hello，Kenny。 High High Wall. 迷眼微笑嘅表情，浅肤色嘅挥手手势，浅肤。 喂，麻烦大家唔好咁多 emoji 啊，一个咪算咯，好冇？即系你想表达 emoji 嘅一个就够噶啦，唔使重复嘅，因为咧。我每次又要嘥时间去劝你啦，咁啊，又或者要读晒你嗰啲表情啦，咁好嘥时间。 诺曼海探长 Hello，老 好， man。 多谢你啊，9527，肖志荣，大家好，7月6日光复屯门公园，7月7日九龙游行。 咁精彩。 Eric Lee 探长你好 Hi。 ，Susan Kwong Hai 探长 Hello。 ，Vivian Ducky 刚刚得闲， OK。 酒杯 Chris Hiroki Hawaii。 咦，呢位 Vivian Ducky 啊，Ducky 啊，好耐冇见，见你名系好熟嘅，但系你系咪以前喺 Facebook 嗰边都有出现过嘅咧？定系你都留唔留下言嘅咧？因为都好耐冇见啊，认得你个名嘅。咁啊，Chris Hiroaki 啊，呢个比较生面口，你好 Chris Hiroki Hawaii，恒鸿探长，大家好。 ，Hello。 Wing Lee 星期六入屯门玩下，Baby iPad 探长 喂 好。 ，Hello。 Ray 叶星话有点不对，恒鸿流马车系地铁因打人被 哦， 捕。 系啊，咁正。星话有点不对咧，系咪净系 Ray 叶咧？嗱，咁我再俾大家睇下咯。3、2、1。咁如果净系阿 Ray 咧，就可能你 restart 过啦。咁因为我开始嘅时候我都 check 过晒嘅。咁因为好多时都系可能你个网络有啲 delay 或者慢咗啲咁样，不时有发生嘅。咁啊，所以搜集下大家嘅意见，咁啊睇下系咪净系你有事咧？如果个个都系咁嘅话咧，咁即系我有事啦。咁我再 adjust 嘅喺中间。 男神是必啦，胡海探长、麦凯探 Hello，Hello，Hello， 长好，大家好，Anderson and Jason Hello。 画面快咗少少啊，咁啊奇啦。啊，同冇世界嘅同步。咁我想知啊，头先嗰位 Ray 咧系画面快定声快咧？因为咧最正常，当部电脑好多嘢做紧嘅时候咧，佢就会个声快过画面嘅。咁点解会有画面快过声咧？因为我校 offset 咧，我就系要夹硬将个声减慢咗去，即系 delay 揿后咗去，咁嚟配合翻。因为部机好多嘢做，佢过到个画面唔够快嘅时候咧，就正常嚟讲嘅 delay 咧就系声快过画面嘅。咁所以嗱，多数人都话 OK，有人话声快，咦，间唔中有少少声快咗，都同步唔使搞啦，声快，咦嗱，我听到声快嘅声音多啲啊，暂时，咁我试下将佢唔好搞咁 delay 啦，要，啊声快即系画面慢啦，咁啊微调少少咯。嗱，而家校翻慢嘅声少少啦，已经希望 OK 啦。咁如果争少少，应该嗰少少就系30啦。原本我校咗30嘅，而家唔系300嘅，而家校咗330，咁应该 OK 嘅。咁咧，今日就真系即系前晚同阿 J 做完 live 之后咧，唔知嗰晚我出咗去食嘢定唔知咩关系咧。 胃痛啊，翻到嚟完咗节目都冇胃痛嘅，系瞓瞓下痛到醒咗，咁跟住全身就好酸软啊，即系好似感冒咁样，定唔知食物中毒啊，总之痛到揦住瞓唔到觉啦，但系又唔系肚屙，但系喺个胃嗰度。咁咧唔知点解，而家啲病征都好古怪，即系同以前完全唔同啦。咁但系个痛苦程度咧就低过以前好多嘅。咁我即系琴日瞓醒食咗啊，冇食到嘢啊，直头饮咗杯咖啡之后继续瞓到夜晚。咁今日又瞓咗好多。咁而家咧精神 OK 嘅，系耐唔耐个胃都揦住痛，好似有啲介损咗嗰啲痛啊，即系。劇痛了一下咁样就停了，唔知咩事，可能俾嘢割损咗个胃，定唔知咩原因啊？总之而家精神啦，咁希望过埋今晚冇事啦。咁同啲温度都有关嘅，我谂。OK。 宇文 Hi。上次同个 friend 讲 super moment sunny 撑景，佢 send 咗 sunny 去游行福 IG 相俾我，系咪有误会 ？Vincent 黄星快 ，Sir 大家好 ，Boy Cafel Back 冇所谓，听声唔睇样，我错 ，Ray 叶正常了我呢边 ，Clan 你好翻晒，正晒 ，Moon No Hello， 系嗱，头先我宇文咧，你话。个 friend 讲 super moment 撑景哦，咁啊，嗱我上次所讲嗰啲咧，全部都系我嘅经验嚟嘅。我最尾一次见到佢咧，就应该系2013-14年嗰啲时候嚟嘅。咁我讲嘅全部都系真嘅。咁而家系点咧？咁多年冇 update 咧，咁我就唔知啦。呢、這个可能佢有啲同辈嘅压力啊，又或者佢好明显知道。佢嘅 fans 系嗰啲人，咁咪转态咯，好正常嘅，做生意都系咁噶啦。咁另外就系、是、佢同时有接嗰啲回归 show 啊，咁嗰啲噶嘛，咁啊唔知啊，即系总之，即系都系睇着数嘅啫，我相信系咪？ Eddie 五无事就好，趁地主 Hi 心肠 ，Neptune 院 长你好，第一次听来， 喂 Hello Nick， 温寒起来 The Fiend，Ducky 你有胃酸吗？酒杯 ，Harris Y 红猫探长好 ，JJ Lynchy 我而家入嚟啦 ，Vincent 红探长喺边集讲 Super 嘅事，想追翻 ，Why 心气探长。 边集讲 Super Moment， 佢前一集啊，随缘啦，你听晒啦，咁就知道边集噶啦。其实，同埋最惨咧，我就冇边集，冇边个礼拜边个礼拜冇编 number 嘅。尤其是六月咧，我连埋啲录影，连埋啲 live 咧，我做咗 upload 20条片嘅，即系从来冇试过咁勤力嘅。咁大家都知六月发生咩事啦，即系好多令人担心、令人忧心或者令人。愤慨嘅嘢嘅实在咁啊，好多感情要抒发噶嘛，大家都咁，我都系啦，当然。咁啊，另外阿 Vivian 话胃酸，即系对我嚟讲，胃酸已经侵害唔到我噶咯，因为我戒咗糖之后，我两年冇试过胃痛，几乎系，即系作呕作闷就试过，咁但系胃酸其实因为个胃好多细菌先要产生胃酸嗰啲痛症嘅啫。咁今次咁突然同埋咁劇痛咧，我真系解釋唔到，因為我都冇食特別嘢啊，我係食咗件炸豬扒啫嘛。嗰晚去完飲嘢之後，跟住之後做 live 一路都冇事，瞓著都冇事啊，瞓著痛醒咗啫。咁我就已經兩年幾冇睇醫生啦，咁啊咁小事啊，亦都唔會睇醫生啦，當然有心啦，各位。 Hello, are you? I find 探长好，我系翻墙内的广州人。 喂，你好啊。 Heroy 0302011 Hi 探长 JJ Lance， 上次听完你讲，我问花女 嘅事 ，Vincent 黄好彩六月追得几贴，依家睇翻近几集就落了。 OK， 喜极而泣嘅表情。恒向广州嘅朋友你好 ，Hello， are you？ I find 你好 ，Hello。 Alan 唱反而系啊，我都好中意听佢住歌。 我只好相信佢心里系支持件事，只系唔讲得出口。 但系去游行系咪真嘅先？你咪 send 张相出嚟见识下嚟，因为我都唔系好敢相信啊。老实讲，因为我嗰阵时听佢嗰只，因为嗱 ，Sunny 除咗 Super Moment 之外咧，仲有对 band 叫做铁树兰嘅。咁咧就啲歌词我唔知系咪佢作噶啦。我聽到覺得唔對路啊！咁但係 Stage Two 個立場咧係真係唔講政治噶嘛？當時即係而家九吹廿四咧就係專講政治啦，好分裂嘅。咁因為發表自由言論自由都係我哋由細到大好追求嘅嘢嚟嘅。咁你啲歌詞講乜最多秒啊？你我唔會唔侵你玩嘅。即係呢個先係個基本我哋要追求嘅嘢啦。咁嗰首歌叫《紅日》嘅，咁咧裡面啲歌词咧都系寻根咁样咧，有少少，同埋觉得有啲民族主义嘅，咁唔紧要啦，你照出咯，你唔好讲咪得咯。即系我 stage two 嗰阵时诶帮人拍歌咧，净系得一句对白嘅啫嘛。大家好，我系乜 moment， 你睇紧嘅 stage two 咁啊，得呢句对白嘅啫嘛。咁所以嗰只红日大家欣赏下啦，而家仲存在喺 stage two 嗰個 archive 裏面嘅，咁你喺翻而家睇緊九七廿四呢個 channel 咧，入翻去揾個 playlist 嗰欄咧，就揾翻 Stage Two Music 咁樣咧，你揾翻有對 band 嘅鐵樹欄咧，都係 Sunny 嘅 band 嚟嘅，即係嗰位 Super Moment Sunny 嘅，咁大家可以分析一下啦。喂，咁我想問一下咧，呢位啊點讀啊？廣州嘅朋友 ，How are you, Ivan？ 就读唔到啊，唔紧要。咁咧，你系咪阿湘嘅朋友嚟噶？同埋，我想知咧，点解翻墙会走嚟听香港嘅嘢咧？定系你本身有香港嘅同事啊？或者你喺大陆有啲特权，可以即系成日都听外面啲嘢啊？咁样，又或者系专登嚟收料，但系其实又中意听香港嘅节目啊？咁样好多理由噶嘛，系咪？同大家分享下点样落嚟听，即系点解会中意听香港嘢啊？又或者哦，其实唔中意噶，不过焗住啦，冇办法啦，翻工咁样，会唔会系咁咧 ？Alan 唱反而系啊，我都好中意听佢住歌，我只好相信佢心里系支持件事，只系唔讲得出口。Jack Music M B 邓无色 Vincent Wong 系6月30日九吹废佬 Rave Party 讲 Super Moment Vincent Wong 唔该晒邓无色。Marco 唔该晒，邓无色 行路翻广州。Chris Hiroki 应该系7月1日嗰集。 抢 及 Nutka Brown 探长，早晨 Cliff Cool High 喂 ，Hello， 哇，俊你好啊 ！D100 诚实到依家都有听你，几时叫埋周博贤开麦？期待 Spell Are You？ 哎，买我30岁，翻墙翻咗10几年，靠518探长，晚上好，各位 喂 ，Hello， 晚上 各位好。喂，系啊，阿 Keith Ho 咧，定系咪你咧？嗱，你今次就话几时叫埋周博贤上嚟啊？咁又或者唔知边个叫埋，叫我叫阿女王啦，又叫人叫细娘添。咁咧，其实叫呢三个人咧都近乎冇可能噶啦，所以大家唔好幻想。因为我老实讲，即系如果你系一个网台咧，你叫人上嚟 live 咧，就容易好多嘅。因为网台某程度呢，如果有啲人想发表佢自己嘅政见，又想人多啲人听嘅话呢，咁佢网台呢就个效果会好啲嘅。咁有另外一个可能呢，就係、是、根本就唔想开咪，咁冇咩特别呢，即係又要搭咁耐车呀、啊、又成呀、啊、虽然住得远嗰啲九吹嘉宾呢係有 Uber 服务嘅，因为大家嗰啲 sponsor 係咁样用㗎嘛。咁但係有啲呢又即係有佢唔同嘅计算考虑咁样。咁以我所知呢就係冇乜可能嘅。因为有时同你哋出嚟食嘢飲茶呢，即係旁敲側擊底下呢，我冇直接问过佢。咁甚至乎有啲人呢，即係我同細娘之间即係有啲特别嘅微妙关系，咁大家有可能跟唔上啦咁样。又直头唔知我係一个咩人啦咁样。咁所以你幻想一下都 OK 嘅，不如调翻转啦，你去嗰边 问嗰啲人叫我上去我就真係我好大方嘅。即係如果是但一个叫我上去佢嘅节目我实去嘅。咁只不过呢就係、是、个分别唔同啦，即係有啲基本嘅分别啦事实上。咁反而调返转呢，即係因为我呢个係YouTube channel， 即係有一个低收视率嘅节目呢，咁反而有啲素人呢还掂都係冇乜所谓嘅，又唔係话有啲咩特别嘅讲嘅。咁反而我就会邀请嗰啲人上嚟多啲囉，即係佢哋冇咁有一个包袱呀，可以话係。咁但係呢有啲素人嚟咗之后呢又会有啲大台会搵佢喎。嗱，例如今晚呢就如果大家想听灵幻少女 Crystal 上潘聪嘅节目呢，就都撞咗时间啦，好似係而家差唔多时间呢佢就上去做节目咁样话，咁样即係因为都係阿 J 话返俾我听嘅。咁啊 ,Crystal 都有同我讲过，但我唔知几多点，但阿 J 话咗俾我听几多点。咁所以係囉，如果大家有兴趣听阿 Crystal 嗰啲访问可以听下佢咁样。咁冇所谓嘅，即係你睇下两边开都得嘅，或者只係听嗰边你听我 archive 都冇所谓嘅。 T-Mono, 港币60元。宇文我都好奇广州朋友生活分享 Hellcatcat 19 Moment 昨日 FB 先出 post 六月冇讲过、宇文过咗好耐都冇见 Patrick 佢晚上好，搵啲新人拍重好、我是见你上次去女王道好 surprise、Johnny Lee 系大陆过来，油管推送你个直播点咗过来，其实都想了解下香港敌人的生活动埋想法，是自由人民建联在天水围被民众围拜走 ，Hello are you？ 哎，拉我叫 Jerry， 以前听啲外星人奇案之类，后来听消身边缘回望，改变咗我好多，后来变了网台精，咩网台都听，占中都有来金钟错过两日，会 cafel back 依家依个 style 好适合你探长， 系，即系你先会觉得系咯，可能。即係我都覺得咁樣係最舒服㗎，真係。即係做網台太 hyper 啦，個人。即係成日都要扯到行啦，即係有少少表決立意嘅。咁但係自己做 live 呢就做返自己可能舒服啲啦。對我嚟講真係。咁啊想覆返嗰位廣州朋友叫 Jerry， 你好啦。咁啊聽外星人啊，聽蕭生啊梗係勁啦，神嚟㗎嘛，有啲人當佢。咁啊仲有就係呢位Johnny Lee 啊，都是大陆过来的，也都几多大陆的广州的朋友的。油管推送你个直播点、不知道你讲什么，等我读多次先。理解力有些问题啊。 在大陆过来，油管推送你个直播点就过来，其实都想了解下香港敌人的生活动埋想法。 香港敌人啊。唔知道你觉得香港人系敌人啦，因为香港嘅敌人嘅想法咧，即系如果你觉得大陆香港嘅系香港大陆人系香港嘅敌人，咁你咪即系好配合到党咯，因为而家成日有啲人都想将大陆人同埋香港人对敌，即系咧香港咧就亡国佬，咁大陆人就落嚟 take over， 就落嚟落嚟即係行使主权。咁我相信你唔係讲敌人，你想讲 D 人係咪咁意思呀？香港 D 人嘅生活係咪，我鼓励。因为有好多人呢即係成日都觉得尤其是嗰啲打手啊，即係大陆嗰啲报纸啊，或者嗰啲官样文章啊，都成日有一个非友即敌嘅心态，或者一个文化嘅。咁成日都觉得香港啲人呢，即係我哋中央对你咁好呢，你都不识抬举咁嘅，即係有个恩主心态，係咪咁讲呀呢啲，定係有个家长心态。咁呢所以香港人又点会睬你呀、即係我哋唔係咁样大㗎嘛，大佬。我哋唔係揸住碌棍咁样自己自律㗎嘛，要即係他律㗎嘛。好多嘢係要他律。咁譬如掠痰要罚5000蚊㗎嘛，梗係唔掠啦，大佬无端端摸5000蚊。以前5000蚊一个月粮嚟噶咯，或者两个月噶咯，即系有呢块牌叫人哋掠谈咩罚款2000有可能啊，定5000啊2000啊，咁总之 某程度他律得太多的时候，咁香港人慢慢会自律，咁自律即系去到成熟的时候，咁我哋惯咗呢种生活咧，咁就梗系同大陆嘅民风有少少唔同噶啦。 Patrick 后以光在城寨有4000多观看 ，Anderson Anderson 想叫大家多啲赞好，例如而家有170人睇紧，最好就有170个人赞好，咁呢度条片就会成日喺 YouTube 度出现。 陈 地主依两日真的好惊心，还好没出事。Really hello， 点解呢一排多咗咁多 live？ 是由人民情汹涌。中午食饭，右边的两位老人狂骂林郑无耻，没有被 TVB 洗脑。Alan Chang 就想讲香港的人啊， 因为 你香港啲人唔系敌人，靠518公司啲长者到而家都系觉得班后生仔系垃圾。So are you？ 我听听得网台多，我觉得好难跟内地人沟通。 系咁啊，惨啊！ 用香港的人，佢哋用拼音输入法。And Jackson 老萧一直只系个炒家，道德同金钱摆喺佢面前，佢会毫不犹豫选择金钱。呢啲人嘥鸠气。 啊，呢位 Jackson 咧，一系又唔出声，一出声咧讲出晒我嘅见解啊！即系我都好难。三言两语可以讲得出究竟我点解对呢个老人呢咁有意见嘅。啊，你一句就讲到喎。Jackson 真係好嘢啊。俾个 like 你先。咁仲有係係啦，呢排点解多 live 呢，有人问。咁梗係多㗎啦。呢位又係未见过你个 VVN。VVN Lee 啊。点解呢排多 live 呀，好简单啫。因为呢排好多人个心理都好唔平衡啊，因为见到个画面有啲咁离谱嘅现象咧，即系明明系即系和平示威，谂住你又回应一下即系政府，但系咧完全系零回应，兼夹咧又要将成件事讲为暴动啦，仲有差人滥权啦，同埋警察竟然可以冇委任证啊，冇 number 啊呢啲。越来越扭曲的影像出现了，就兼夹有很多人受伤啊，有很多人跳楼啊，咁样，即系样样嘢都觉得哇个世界好似 upside down 咁噶啦，而家已经，咁所以好多人需要个膊头嘅，即系包括我，咁好多人开网台，当然就可以令到大家将呢件事抒发咗出嚟啦，就冇咁抑郁啦，咁二来又譬如有啲。网台有好高收听率嘅时候，佢嘅收入多啲，咁样所以咪变咗一齐都做好多咯，咁样即系两几个方面啦。因为我见到其实老实讲，讲内容咧，个个网台都系讲到好愤慨啦，都好控诉式咁样啦，即系已经系听一个等于听十个噶啦。但系大家都中意咁中意听嘅原因就系大家都好想有个人讲出自己心里面嘅嘢。咁我呢样嘢系一个好好嘅即系一个渠道系令大家抒发嘅，即系等于撒玛利亚会咁样，或者有啲向晴轩咁样，全部都系想做呢样嘢。咁但系网台咧都加入咗呢个咁嘅行列啊。咁啊，只不过分别咧就系有好多有智慧嘅人咧，就喺网台度成日指点人哋啲后生做咩，讲啲做啲咩啱，做啲咩错，以前又点样，以前点样抗争咁样。即系你多咗呢啲资讯嘅，咁所以咧就 all in one 就喺晒网台节目嗰度，咁所以呢个月咧所有啊，即系唔好话人哋啊，包括我9/24咧，即系平时得嗰几十至到百几人 live 嘅啫嘛，咁啊近来都试过突破纪录，升到540人 live 嘅，同埋系咯，咁所以证明系好多人需要听网台咯。咁嘉欣都系主流嘅节目咧，仲系饮饮食食嘻嘻哈哈。仲系睇电视剧，仲系即系有奖节目咁样，即系游戏节目咁样，即系假到死啊！即系同个现实一啲都唔接到轨，同埋完全系粉饰太平嘅。咁所以咪听晒网台咯，即系平时可能都睇下嗰度白色咩嘅，即系讲医院嗰度咧，我成日都喺街度见到拍得几靓嘅。老实讲，即系个内容系点我就唔知啊，因为有时去茶餐厅食饭咧，即系都。及到，咦，哇，真係有进步喎，係咪无线拍嘅呢，我都怀疑緊。 即系我即系嚟嚟去前，即系最近嘅 update 嘅对无线嘅认识咧，都系踩过界，因为我有份做嗰套嘅幕后嘅有啲 behind the scene 嘅拍摄。咁觉得嗰阵时嗰套哇，讲到嗰啲导演好前卫啊，成啊，套剧好掂啊，但系都拍得好肉酸。但系呢套白色唔知咩咧，即系我净系知道抄白色巨塔，但我唔记得咗系白色咩。咁咧就真系拍得靓好多，比较上。咁头先有位朋友咧就系话，即系我觉得希望佢大家都听佢讲啦，即系如果多啲人 like 咧，就会多啲人。会出现喺多啲个 recommendation 嗰度，咁但系咧，如果有170个人，而家去到192个人都 like 嘅话咧，就梗系好啦。即系其实显示到一样嘢咧，好得意嘅，即系你真系话觉得好 enjoy 9724嘅，就会 like 噶啦。咁即系证明咗其他啲咧，就一系咧就隔离台，有听下你有冇唱衰佢；一系咧就 haters， 一系咧就Big Brother。嘅僆咁样就走嚟睇嘅啫，如果唔系咧，好奇怪嘅，即系我甚至乎嗰几万有540个人在线咧，嗰、那个 like 数都系得170、160几嘅啫，都系咁好唔平衡嘅，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讲嗰样嘢，大家记得嘅话，又唔记得咗，揿个 like 咁咪揿下咯，如果唔系我就当咗系头先嗰个分析嗰个数据噶啦。到边度啊？ 抄518，因为佢哋唔识分，觉得叫人做选民就系支持港独，真系无得救。陈、地主倾多D少D人转牛角尖。Peter 分港币398元，贝克 Fellback 网上话有第四个了，冯向亲泽大大也是被选出来的。Zhao R U I Man 萧生的确赚钱，认屎认屁又成日错，但系讲嘢都唔系下下错。 喂，咁啊死啦，大佬！ 啲嘢都俾佢改变咗少少。冯向时有四个年轻的生命 rip 了。Aaron Lee Nam， 之前你多 live 我呢几星期成日都好情绪失控，靠518，琴日救到两个，但好似又有一定两个走咗。Hellcat Kid， 萧山琴日段片直头火上加油，离地道 PK， 内容显示到份人真系自负小气。Jack Music MB， 邓模式。听得网台多，其实同本地人沟通也出现问题。我跟同事讲高登文章，他以为高登是眼镜铺，你原来我梗系不是新人。我听咗你好一段时间， 哦 okay、 逢向大家有冇睇杨天命篇文？写得唔错， okay、 一语中的 会 cover back 社会太荒谬。Patrick Cole， 喂 ，thank you Patrick。 M Wong， 杨天命有冇 link 开心声啊？Hellcat Kid 生存先有希望，大家要调整下心情。抄518角套好似系抄日本角套白色巨塔。 我 见 Ducky 近日谂起就神伤，好似傻婆咁啊。 This Hierarchy 杨天命 Facebook page 有。 Lin Liu and Wong， 你去 Facebook search 杨天命就会见到 人王珍宝。 Marian Lee 的 like。Baby by Pat， 我以往听重温，因为翻送中所以入嚟听 live。 哦，明白。杨天命我成日都我唔记得咗真嗰个杨天命，因为我有个 friend 咧叫做我就电话簿都写个名叫杨天命，但其实叫真名系咩咧？上过嚟做嘉宾嘅有一个做 IT 嘅，嗰、那个叫咩喂？死啦！我同阿监香港人在内地工作室。香港人咩工作室，是我有个嘉宾，我就叫佢都叫杨天命嘅，因为个样子好似杨天命嘅，以前又系长毛嘅，咁但系死啦，唔记得咗添，真系对唔住。啊 ，B B iPad 咧就系话 重温因为反送中所以入嚟听 live 啊，咦，都几短时间噶，喂，多谢你 ，anyway， 介绍多啲人嚟啦，因为各个网台都有啲唔同变奏嘅，有啲就好愤慨嘅，下下演讲咁嘅态度，演讲咁嘅声线，但系我就当倾偈啦，次次都唔同噶嘛，心情唔同就唔同噶啦，即系冇乜嗰个做网台压力噶啦嘛，而家。 Anderson Anderson 而家刘谨贤都唔知六个人啦，快啲揿 like 啦 ！HPY 请香港人比较含蓄，佛山矿我也即来。 喂 ，thank you。 万长李探长马安新人报道以 like。 喂，你好啊 ，thank you。喂，多谢。 错你天命就得。Alan 长声话唔同步 ，Alan 长声快过话。 Alan Chung，Alan Chung， 你试下再 restart 啦，因为我头先都测试过咧。好多人都声快个话又话快个声，咁呢都唔同，咁未必係关我事嘅，可能係你个别嗰个电脑或者个别嗰个网络嘅问题。咁如果即係有好多人又发觉真係声快个话喇，咁又通知我啦。即係你下次见到咁嘅情况呢， restart 过再入嚟睇下係咪一样，如果一样呢就应该关我事嘅。因为我都控制唔到嘅，成日都变嘅。喂，咁仲有呢，即係如果希望次次都入亲嚟，都我都记得呼吁大家俾个 like， 咁呢就应该唔会有咁少 like 嘅。因为我见到我睇返个数据呢，每次 like 同埋 dislike 嘅比例呢就大概係25% dislike， 75% 係 like。如果係咁样计法呢，如果呢条数係真嘅话，大家又好勤力，憎嘅都好勤力㗎嘛，鍾意嘅就好勤都好勤力嘅话呢，咁呢譬如有200个人呢，我应该有成50个係 dislike 㗎啦，咁样即係咁样估啦。即係因为我喺作曲及填词，而家係会分钱都係咁分㗎嘛，而家即係唔而家已经同以前唔同啦。即係我 cash 呢，以前嘅收入呢即係曾经多㗎嘛，因为我做广告歌㗎嘛，以前而家都耐唔耐有啦。咁但以前呢就真係 cash 嗰个会呢就逼到无线呢去俾个 lock 去 count 出嗰啲咩歌嘅。咁但后来华人接管咗之后呢，即係我讲 cash 呢个会，华人接管咗之后呢就识得飲茶食饭揼骨直落嗰啲呢就已经呢放过无线。后来呢 cash 呢就变咗你每个月呢就交52个 report 俾我。咁我再喺个50个 report 里面呢就再平均咁样分返嗰啲版税俾嗰啲创作人。咁有咩问题呢？问题就大啦。佢嗰52个礼拜并唔系平均俾佢嘅。总之抽样52个礼拜，唔系52日啦。一年里面有52日嘅 report 呢就俾佢要嚟当分钱俾啲创作人嘅多寡嘅。咁就大镬啦，嗰啲多产嘅人嘅作曲家，咁咪将人哋少产量嗰啲钱袋埋落自己袋囉，即係最尾嗰个结局咪就係咁样囉。所以我觉得真係不知所谓。即係我哋呢啲又好似冇份投票选主席定唔知点呢，即係我见到我求其剔一剔，咁你知啦，香港人習慣唯唯一位，即係边个出名边个人面广，嗰啲人又有做主席㗎啦嘛，包括嗰啲最佳歌曲亦都係。 Jack Lee， 如果高登系眼镜铺，送终就应该系同死人处理嘅条例有关。Liam Liu， 寻日系有好多单跳楼，只系未证实系咪同送终有关。Sausage 搞到我 Siri 都好 high 唔开心。最扑街系呢啲新闻连电视都冇报道，叫我哋上连登上 Telegram 先知道。香港真系扑得街啦。CY 同 High 探 喂 ，Hello CY， 我真系想同老萧讲句，你知唔知自己在讲什么？阁下离地道，讲到人人都可以移民，打破玻璃叫暴力。Jackie 系啊 ，reset 过就可以翻，冇升或跌位。 OK，thank you。 CY 同好似不断有年轻人轻生，已经第四个，点算？Baby iPad 李力持叫人为中联办系咪要举报佢 ？Zell are you？ 咪举报咯，咁低成本。 群组 有高学识，有 D 打机吹水群，全部都是发反送中的男尸片，个个都话要学生搞事被煽动，食花生，睇到我眼火爆，多谢你啊，9527 message retracted， 会 cut fell back 边度咁 like iPhone 睇 ，look 系几气探长，炳荣吹海。靠518华人管理通常都扑街，是由人戏女嘅表情、放声大哭嘅表情、喊紧嘅表情，系第四个了。 冇错，唉，即系其实我哋见到都好唔开心啦，绝对。咁不过呢啲，唉，都冇嘢讲，都讲过啦。麦炳荣，炳荣吹。喂，系啊，咁啊，呢位广州嘅朋友啊 ，Jerry 咧，即系你头先我哋都有人复咗你咧，就系话我哋喺香港大好多本地本土朋友同学，我哋听得网台多呢啲咧，都已经觉得同佢哋沟通唔到噶啦。即系我真系幻想到咧，完全幻想到，即系或者感受到你嗰个情况系点样，好痛苦噶。咁啊，睇下你选择。去麻醉自己啊，陪佢哋一齐打机，一齐吹水唔出声啦、啊。但系个人会癫咯、啊，可能嗰啲人已经癫咗先噶啦，所以咧你庆幸你自己未癫咯、啊。咁啊斗长命啦，即系我觉得你哋嗰个政权都唔玩得耐噶啦，佢玩得耐唔耐就睇下你啲朋友支唔支持佢啫。即系如果你好多朋友去任何，即系个政府任何做亲咩，你都唔反对唔出声。扮鸵鸟呢咁就好难会过渡到㗎老实讲。即係我哋香港人就算係好彩呢几个大时代都经历过。咁呢个算係最差㗎啦几乎。因为香港就算饥荒极呢即係个政府起码都讲人道㗎嘛。咁但係喺大陆即係我唔敢讲㗎呢啲嘢。尤其是住山区嗰啲呢少啲镜头少啲焦点嘅地方呢嘩话斩就斩话杀就杀。即係你得新疆就知啦几多人惊。我觉得呢即係阿 CY 问点算喎你问我点算喎唯有宣传多啲同佢哋讲即係与其去死呢不如做一啲更加有意义嘅嘢啦。因为呢个政府呢你死对佢嚟讲呢即係死十个当五伤可以话即係唔止添我諗即係死四十八个当四打咁样都唔即係你而家见到似乎系咁样麻木不仁。兜口兜面有记者问佢以前香港嘅记者呢相对EQ 比较高啦同埋专业啦问佢嘅嘢全部都係要写出嚟啦唔煽情啦即係同埋唔引导性即係冇咩话好透过好煽情而令到人哋有对方都答一啲好煽情嘅答案嘅。即係以前记者个守则之一呢就係、是、起码有咁嘅質素嘅。但今时今日呢即係人非草木即係见到你施政施到咁样嘅时候已经兜口兜面问到你点样交代嗰几个轻生嘅后生仔呢为咗呢场事件直接喺遗书度表达咗自己而跳楼你有冇两句嘢讲下呢嘩屌一句都可以唔讲嘅慰问同埋呼吁下佢哋唔好咁做又甚至乎话对屋企人嘅慰问都冇嘅。即係屋企人已经好愤慨㗎啦即係如果佢真係好了解嘅事情觉得佢好唔开心就係因为社会嘅问题有两个极端一系就赖传媒吹风就令到成件事煽情咗令到成个社会呢就对政府不满嘅情绪升温咁样。但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理由嚟嘅即係我唔可以唔承认因为你譬如你淨系睇苹果咁样的确是会相对煽情咗令到人会更加加剧嗰个情绪嘅。咁听萧生嗰啲唔使讲啦即係或者听其他网台都系。但问题就系人非草木即係去到呢个大是大非嘅时候即係个个人都会有咁嘅反应咁嘅态度无论萧生好做网台好萧生唔知其实我鸠讲我真系冇听到佢即係我估啫。咁讲嘢大声咗愤慨咗咁而令到成个社会都有呢个戾气。我都系你要諗下呢个情况系点样做出嚟囉。即係如果嗰啲家长系怪佢唔入歧途啊听嗰啲 即系同跟啲同学去上街啊，跟啲同学去反政府啊咁样。喂，你有冇谂过咧？即系嗰个系你嘅细路仔，但系佢有自己独立思考噶嘛？同埋嗰啲朋友出嚟冲，出嚟俾人食出嚟弹，出嚟当靶俾人射咁样，甚至乎有个师奶走去劝啲警察，就俾兜嘢兜兜面俾人射胡椒喷雾。喂，其实个个都预咗有后果啊，因为唔系一四年啦，已经一四年之后，大家历历在目，警察点样对市民？点啊？我而家再开翻啦，唔知点解喎。嗱，而家就脚见个时间就喐啦。喂，麻烦大家应机。哦，而家多个 live control panel 啊，又喐翻啦，系嘛？唔知喎，真系。咁我又开始翻 stream 啦，已经。哦，另外一个，现在 OK 喎，有人话 Rainbow 话 OK 喎，率先。反而系监制部机睇唔到。喂，麻烦入翻嚟嘅，啊 OK， 系咪另外一个 live 咧？我想知道大家睇睇。哦 ，OK， 即系我睇个 control panel 已经系错噶咯，应该就咁我睇下先，我自己都入唔翻去，好慢，系咪有翻啊 ？loop 紧乜都冇啊！有啲人话，另外一个啊，咁但系点解我 chat room 仲有嘅？而家似乎系升紧啦，嗰、那个 haters 咧跟住嚟嘅，我见到有个新嘅 live 开始咗咧，一即刻有一个 haters， 咁希望大家又揿翻 like 啦，俾翻个 thumb up 我啊，嗱 ，haters 又继续系咁加咯 ，haters 加到二嚟噶，咁佢哋即系就算 haters 咧都跟住入嚟咧，真系多谢佢啊，喂，讲两句啊，如果你系 haters 嘅话。哇 ，haters 嘅增长快过 like 嘅增长、哦，即系 dislike 多过 like 喎、哦，呢度个速度啊，暂时咁啊，如果大家有入嚟嘅话，就麻烦like 翻少少啦，啊，读翻头先读未读完嘅嘢啦，哇，之后断咗嗰啲唔好计啦，断之前嗰啲啊，读翻试下，啊，青衣区又有。咁恐怖， Welcome to Live Chat. Remember to guard your privacy. 唔喺呢度喎，头先好似去到第四个了系嘛？ Trent Jackson 蝎子点解要不惜揽住死的情况下，在青蛙背佢过河时督青蛙？因为本性如此，脑烧本性就系蝎子。探长唔通忘记咗搞叫鸡直播，搞过全烧黑细路、根本系贼。Jack Music MB 邓无色 Clanly 反映咗网民之间疯传消息，以为人人都知。但当面对普罗大众时，其实我们网民只是少众靠518，你睇下足总就知嗰个咩鬼凤凰计划，啲钱俾佢哋班老爷揽晒。CY 控现在又有一个在青衣区，好似刚刚有社工联络到陈地主 message retracted， 陈地主第四个很可能系长沙环嗰个。 系啊 ，Hugland。港币69元，交学费 咁谦虚啊！喂， 小慧开探长靠518，真系只可以见到就尽量开解。 系， 李长又话知 C 国 B 读书少，佢有无听以前商台？佢系才女来的，创意无限，关读书咩事 ？CY 控蓝丝不停在 YouTube 出广告洗人脑，好扑街。Rainbow and H 喂 ，Hello Rainbow， 好。Co-teacher, hello 探长 荣力祥近来超火老少，学啊 B 话九唔得八。 最抵死咧，就是、我成日听，即系其实我平时好少，即系喺啲咪外面咧讲老少，因为我真系冇听，即系听少少已经顶唔顺，所以冇听啦。咁但系都好多人继续讲嘅，但系继续讲，继续闹，继续睇，咁系咪一个乐趣嚟嘅咧？请问大家，因为大家都都听得几贴嘅，咁既然系咁，不如唔好听啦，啲时间攞嚟做第啲嘢嗰个啦，系咪？尤其是有啲好了解佢，又话佢蝎子游城嗰啲咧，但系仲继续听嘅，点解会即系自己揾自己笨柒嗰啲真系？ 靠五百一十八云海话武汉都有人抗争俾啲武警打到扑街， 系啊，日都有啦。 唔使理呢啲人，佢哋只系沉醉强国乜 L 都得论，走去 share 一条鬼佬批评班细路、 嗯， 但条片系还是啲宣传片，根本系拍俾大陆人睇，永历长老共冷血。死是无用的，共产党杀中国人其实是比日本人仲多， 梗系啦。 趁地主依家玩紧绝食， 换 你长探长听下老萧，帮你火大。 唔想 收五百一十八，我都见到有啲系话屋企上一辈俾人文革逼死都可以洗脑到话，虽然系因为文革死，但唔关共产党事。 唔系啩？ 趁地主共产党从来都只系偷他拐骗得来。佛山矿日念了啱。是戏子。 头先我讲到边度俾人袭击㗎，我唔记得咗喇。因为我系咁讲系咁讲系咁讲，好沉醉好沉醉。讲我见到呢我连我自己嗰个 monitoring 嗰个画面都删埋，我先知道停咗。是戏子。喂，多谢 Bell 喎。咁我所以我唔记得咗听讲到边度。咁我读埋啲留言先咯。 Okay，Jacko 断咗。 哦，就系呢度断咗啦。 9527段线，陈地主还有靠客。Okay， 断咗。荣力长探长俾共产党 cut 咗。 嗱呢度咧。 64段线。 呢度就系咧，我一路喺度继续讲嘅时候，你发觉断线。好彩咧，嗰啲 chat room 嗰啲内容仲喺度。咁啊，陈地主话咁少人睇到断线就真系几奇怪嘅。而家几多人睇啊？我自己睇唔翻添，有几多啊？呢度见唔见到嘅咧？我自己翻嚟见唔到啊，但我又翻唔到后台喎，已经。点解咧？等我研究下先啊 ，sorry。OK， 好啊，咁嗱，大家。断线嗰啲呢就我唔读住啦。咁啊睇下有人啱断咗啦。有人话第二个 live 啦有返啦。咁呢啲唔使读啦，都唔系内容嚟嘅。response 嚟嘅啫，即係一啲report 嚟嘅啫。咁啊声部同声话同步呢个真係未见过。咁有几个抹三小路用啊！哇，呢啲名咁奇怪嘅。 抹三小路用声画同步。 喂， 以 like。 喂，多谢你啊！但系你个名咁有型嘅，点解？同埋未见过你咯 ，Rainbow N 都未见过你喎。新的哦，即系话一个新嘅一版嘢。咁仲有。阿 Peggy Liu 你好啊，美女二代而家先见到你。手机可以留言，电脑就未得咁得意，系咪因为要有 account 先得咧？即系有啲人话留唔到言嗰啲，或者 like 唔到嗰啲。 二代美女手机可以留言，电脑就未得。Rainbow Wen 听到再有人死心都实世。How are you? I find 好多时候用简体字又俾你哋香港人闹蝗虫。我自己响广州又睇唔过眼啲内地人所作所为，自己又系大陆人，有时都几难受。 我明 Jack Music MB 邓无色公司有个年轻同事 关心社会是少有会和我讨论时事的人。我 WhatsApp 至无奇不有讲贸易战的 file 俾佢。过一排之后，佢冇同提及节目内容，估计佢冇听。网台对年轻人来说太长太沉重，笑到碌地嘅表情。 And Jackson 老萧，我冇听近十年了。 哦、 Rainbow 眼最低死系林郑，白君狼海探长。 系 Hello， 好耐冇见啦。 518我都觉得系主题，我都仲 loop 紧旧个几年机无期、 哦。 二代美女美女，上次叫张 Sir 你做嘉宾好嘢，下次叫金英来做下嘉宾好吗？Hugland Hugland， 我波网友交学费嗰阵被袭击，会 cover back 87，Kenley 65，Wingley 138人。 我唔明啊，点样嘅网友交学费嗰阵被袭击？我只系哦，即系被袭。哦 ，OK， 明白明白。帮网友交学费，真系多谢你代劳啊。咁啊。上次嗰个我就冇话佢係张 Sir 啊，你唔好误会啊。下次叫金英嚟啊都可以考虑嘅，但是金英都未必会嚟嘅，因为都系嗰个问题啦。呢、這个金英我可以问下佢嘅。咁有啲人问 Roger， 叫佢嚟。因为每次呢佢报名想上嚟，我就问佢你有咩特别嘢要讲㗎。咁佢话冇喎，咁我就话咁有先啦，咁佢就放弃咗啦咁样囉。咁啊，佢问过两次，我都即系问翻个转头，佢都冇，咁啊唔好嚟啦，咁样咯。咁即系有时点解揾嘉宾咧？一来个节奏可能好啲啦，二来又听下人哋有啲咩讲，可以撞到啲咩出嚟啊嘛。咁但系佢又冇啲咩想讲，咁我真系 handle 唔到噶嘛，大佬。 Hugland Hugland 头先有三 XX Bowen Wee 探长，大家好 ，Hello 137人，现在 Baby iPad 139人 ，Hugland Hugland 而家142，趁备主头先我见到差不多200人，依家依到142还在升，据说除香港人多唔多用 Telegram 呢？HPY Chan 头先约200几 ，Little 少49 watching， 系 你啊 Dicky 探长 ，First time to be here and nice to meet you， 陈胜 唔广陈胜唔广新人 ，Wing Lee 住所徐家用 T G 加 Huge Land Huge Land Lumi Sunday Ruby 段，我中秋节都要光复月饼，尤其是用艺人代言的月饼。笑脸 ，Winnie Chow， 港币30元，探长唔好坐洗头艇啊，唔系我哋无狗吹听啊， 真系自吹啊，到时 我改咗名，我本来叫 Yeo CM 说汉语拼音真名， 系系， 是被国康人辱 到， 改了粤语拼音。 啊好啊， 大家好，探长好， 好啊， 我系阿双， 喂阿双你好啊， 煮月饼于几年都是自己整，冇再买出 面地 ，Jack Music MB。邓无色 Hi 七哥， 七哥啊？咦，阿 seven 哥嚟噶？边个系啊？陈地主系 seven 哥啊？真系咁劲，你识整月饼啊 ？seven 哥，上次我有话过你嘅，我记得就系、是、咧，佢话唔记得咗啲咩阿乔添。阿 seven 哥咧就话话可以做啲乜啊？定系唔记得咗啦？你自己讲，你记得嘅话。 Liam Liu 广州朋友好 ，Winnie Chow 金英做嘉宾都好啊，社运男神小背心 ，Bowen 女这几天网络都唔多人定，昨天 FB 及 WhatsApp 都死晒 ，HPY Chan 呢一轮朋友 group 多咗转老萧评论， 系唔知点解，我啲朋友都成日讲老萧，唔知点解。 喂 ，Cafel Back， 广州朋友你好，依家上面多唔多人讲广州话 ？Jack Music MB 邓无色 Chan Jackson 是七哥， 唔怪得知咁有计啦，一语道破啊，真系呢、這个 Jackson Chan 就系七哥。喂，咁系就系、是、有冇听有人问系咪香港多唔多人用Telegram？ 咁我觉得越嚟越多嘅，咁我就好早已经 Telegram 咗嘅。14年已经 Telegram 咗啦，因为听讲 冇咁容易被追捕到，因为佢好难会 hack 到佢嘅。咁嗱，今年就多翻好多。咁咧，另外我你讲 Telegram 咩，令到我有咁嘅谂法咧，即系咁嘅观察咧，就系、是、上次有个所谓疑事咧，就系、是、俾人拉咗，因为 Telegram 嗰度吹鸡。咁咧，以我所知 ，Telegram 咧警察都冇乜符嘅，但系点解可以咁容易拉到佢咧？咁咧就有人话因为用小米。咁但我又唔紧要啦，即係可能真係个小米机俾人见到佢除咗 Telegram 之外仲喺啲讨论区度讲个嘢咁样都唔定。咁但係呢最近呢两日俾人拉咗十几个呢，即係点解咁容易拉到呢？大家有冇諗过佢透过咩俾人拉嘅呢？唔通个十几个全部都用小米或者用华为咩？即係呢个我都系个疑问嚟㗎，即係大家应该要留意一下点解今日啲警察咁容易可以拉到人嘅，即係嗰啲人走晒㗎啦嘛，冇断正㗎啦嘛。点解咁容易拉到呢？一定係用电子方法啦。咁但係电子方法点样会拉到呢？会唔会有啲讨论区静静鸡咗放啲人入去俾人拉呢？咁样即係放啲人入去查呢，或者公开咗嗰啲 database 呢？即係呢样嘢我估啊，纯粹。我亦都好想问，我亦都唔知道。金英嚟做嘉宾啊，睇下点啦，睇下佢得唔得闲啦。我有搵佢食饭嘅，平时都。 Tong Kui Li Hai， 哎 ，sorry， 又上翻去嘅，点解？唔好意思啊。 阿温女这几天网络都唔多人定。昨天 FB 及 WhatsApp 都写晒 HPY Chandler 朋友 group 多咗转老少评论。喂 ，Cafel Back 广州朋友你好，依家上面多唔多人讲广州话 ？Jack Music MB 邓无色 Chan Jackson 是七哥，大力水手780。 喂 ，Hello， 终于见到你啊！ 夜咗入来， 唔紧要。 黄萧山出好多 YouTube 啊！啲人多手咪 click 入去睇囉。Chris Hiroki 老蕭登無一個衝入立法會嘅示威者走得甩，一個都冇。二代美女美女有外國關注香港問題，好過行到腳仔圓。Vincent Wong 廣州細路已經話講粵語好老土，都用普通話溝通。Ruby 死啦， 我真係好想叫蕭若元講少兩句，多幫忙，唔好成日以為自己好權威。 你唔聽佢就得㗎啦，其實。 2014開始用 Telegram， 趁備主依幾年都有整金沙奶黃月同送去一啲機構度分享。 咁勁㗎你喂。 Vincent Wong 老豆老母廣州人，同個細路講普通話。Champ Jackson 世上七哥何其多，敢问探长识得有几多？趁地主地踢好易跟到，鲍韵女有一个在网琼，永历唱广州人其实都唔多 like 外省人，我外婆嗰边系广州人。 系，咦？点解 Owen Liu 咧又读到你一个字，但系表现即系 show 出嚟就系 message restricted 嘅？点解？咁另外阿七哥系咪想同我抛呢个打油诗先？世上七哥几多？仲有阿二代美女就话有外国关注香港问题，好过行到脚软。你铺话法真系，我要搏一搏你啊！如果唔系行到脚软啊，外国又点会咁多传媒关注呢？你谂下系咪？即系嗰个 video， 嗰个新闻系好紧要嘅。即系如果你唔够人多，或者你做唔到一个即系阻塞唔到交通，或者冇一啲反方嘅人喺度搞事，绝对唔会有咁多外国人会知道啊！即系讲外国传媒咧，即系我成日听到一啲老牌嘅政治人或者一啲网台 KOL 咧，就成日讲嚟讲去咧，最近都系光州事件。又讲马丁路德金，又讲金地，又讲殖民地，又讲烧车胎嗰班啊！咁成日讲嚟讲去都系讲人哋嗰啲啊，点样先搞运动先得嘅？一定要有道德嘅感召嘅，即系成日讲嚟讲去都系讲呢啲咧。即系佢又唔知道你今日嘅对手系边个啦，又或者佢唔系唔知嘅，但系佢主要系好想俾人知道佢好似识好多历史咁，睇过好多本书咁， 不停咁讲讲喺度沉咧，跟住咧，即系仲觉得香港人咧一定要吸取人哋嘅教训，或者学习人哋先至有道德，即系成日都系讲道德嘅感召或者道德嘅勇气咁样，即系道德勇气呢啲嘢咧，即系唔系对住人都可以受用嘅。你就算好似而家今时今日咁，你能够感召到几百万人咁啊，如何咧？但系嗰个政府。林鄭咁樣一樣都唔睬你喎，真係即係呢啲就係個現實啦。咁於是乎咁就例如啲立法會議員啦，咁我相信呢某程度上呢佢哋喺現場見到嗰個場面呢，即係真係好擔心嗰啲人入到去俾差佬打爆嘅，即係因為我都好驚㗎見到呢場面。原因就係你入到一個封密嘅空間呢，即係自己走入個老鼠籠，切老鼠笼嗰条友点样对你都得嘅，你搵火烧你又得，搵电电你又得，搵棍殴你又得，搵胡椒水灌你饮都得嘅，酷刑都得嘅，咁梗系惊噶啦。咁一来佢哋就充满同理心啦，就跪喺度求佢出翻嚟啦，唔好冲入去啦咁样。咁另外一个原因就系、是、可能觉得，唉、哎，你暴力冇用噶，你令到啲市民咧即系会失去咗嗰个认同感啊，会令到佢哋即系民意逆转啊咁样。咁佢哋都系关心呢啲嘅啫，我觉得即系两样都有嘅，我相信。咁但系我哋从来啊，全世界啊，都未有人够胆对一个即系尤其是近代啦，对共产嘅政权咧，系作出一啲咁激烈嘅反抗同埋咁有决心嘅反抗。咁啱啱琴日定前日嘅英国嘅《泰晤士报》咧。就有个头条呢，就係讲即係佢哋西方社会呢係喺香港人面前羞耻。咁嘅原因呢就係、是、呢全世界嘅政客生意佬见到中国嘅勃起諗住赚佢嘅钱都唔敢同佢说不。都要令见到一啲譬如新疆呢啲咁离谱嘅人类嘅即系嘅案件啊，即系呢啲系简直灭绝种族嘅案件咧，都系坐视不理，扮唔知唔出声，包括 Donald Trump 都唔敢夹佢两句，都继续同佢做生意，继续同佢倾，即系唔杯葛佢。咁当然我都明白，即系做生意同埋国际间嘅社会，即系实在太多包袱啦。咁但系往往都系企得最前、睇得最清楚嘅，例如系一啲新闻嘅从业员啦，佢哋。即系所有发生嘅事，佢最 update 嘅，佢点都早人几个钟，同埋佢全个工作都系投入喺呢个时事呢、这个最前线嘅时候，咁佢讲出嚟嘅嘢，咁某程度就梗系同呢个你做生意嘅人或者治国嘅政权有出入啦。因为越睇得多嘢嘅人，越行得前嘅人咧，你系越紧张嗰件事嘅。咁但系透过佢哋支笔咧，咁佢讲咗出嚟。是不是真的有西人会觉得自己很可耻呢？即是觉得自己即是香港人拿埋条命都要同佢搏，都是争取返佢哋原本有嘅嘢，都是对抗緊呢个咁恐怖嘅极权嘅政府嘅大佬嘅大佬咁样。即是就是中共啦。咁我觉得佢咁样写呢就真係有啲发人心醒嘅。虽然我唔系鬼佬啊，但佢会咁样写呢就相形见绝啦。即是就觉得我哋香港嗰啲老嘢嘅政客或者一啲 KOL 呢网台嗰啲主持呢或者网台嘅台主呢即係成日都拎返佢自己读过书嗰啲旧嘢出嚟不停咁 loop。即係你在地啲啦，但係冇所谓嘅，即係大家未听过当古仔咁听。但係明显个即係成个世界已经变咗啦嘛。即係仲係为咗你要晒啦话俾人听你识好多嘢读好多书而咁去不停咁 loop 嗰啲嘢出嚟。咁、那、嗰个社会咪好多变咗好多板块囉，即係有啲人跟你嗰啲呢又觉得嗰啲后生仔太激动啊，次次都马后炮嘅人未做之前呢又讲嗰啲人做呢啲嘢好大件事啊，即係又令到个民心损失啊，咁但係你做咗之后呢又一齐吹奏嘅，即係你话咪好可笑啊，你话呢啲。咁冇办法啦，即係最紧要大家鍾意听嘅啫。 趁地转每个出入口车厢月台都有 CCTV 好易跟到，你要唔要听闻用 Facebook 可以追到你个人， 嗯、 所以而家用 Facebook 要关咗个人脸辨识。梁少云，我一稀记得老萧话过不再评香港政事、 嗯、 ，HPY 全大数据加 RFID 技术除透过 Facebook 啊。我是大陆人，都 follow 到几个话自己入过立法会的人。网络搜捕只要香港警察上大陆培训两个月就够屎了。大多数人账号名个个网站一样，求其搜索下你用户名就一大堆资料啦。Ruby Pun 6月9号第一次游行。翻屋企在金钟站见到好多人排队买单程飞，原来佢哋话唔想俾人跟踪会嚟唱老笑，啲灯唔系讲笑的，笑死！抄518其实系因为游行先有人报道，而家连台湾都日日讲会嚟唱，因为佢近来出多咗片，同红共产党系一个全无道德嘅土匪集团，会嚟唱，所以又叫共匪。 只 要扫除科普。WhatsApp 聊天记录会保存在服务器 ，Telegram 系点对点的，恐怖分子都用 Telegram，、 oh, okay. 官方不会基于外部压力可以泄露你聊天记录。Telegram 老板是一个传奇，是俄罗斯人，一班白痴高手又有钱。所以用 Telegram 基本上是安全的。Ruby Pun 有啲人马后炮话大陆落咗命令7月1号唔可以见血，所以就凌晨才开始驱人 Parisham June 4 was a bigger protest。Ruby Pun 如果系咁肯定唔见血，我哋就唔使咁担心啦，在7月1号晚。 嗯。睇下又唔早啲讲系咪先。屌即系马后炮啦。边个讲咁天才先。 Champ Jackson 一句讲晒。学生做咗我想做但冇胆做嘅事，边个指责佢哋系鬼系猪队友嘅人，我都巴声吻佢。 喂，有好多我介绍识 啦。我试过 check 林郑个名，结果系天格军师数，死不认错数。会 cut fell back 算罢啦，除咗朱太拍得停老萧把口，冇人得，无谓理。 屌你唔睇咪得咯，其实即系大家都对咁有意见系咪先？我就唔明点解香港人就係咁㗎喇。对 TVB 又係咁，对阿老萧又係咁嘅。喂，咁啊七哥呢就话你想兜巴星佢呢，即係边个咁讲大把人喎、啊。你去一去一转呢、這个牛头角就得㗎喇喎，真係。啊 ,Nicky Ho 呢你check 过佢个名字，即系批命嗰啲系嘛，即系盲工诊嗰啲科系嘛，我想知道。咁因为咧，以我所知，嗱，譬如呢度有位 CY 就用星盘啦，即系占星啦 ，check 过香港都 check 到啲嘢嘅。咁纤眉斗数嗰啲朋友又咁讲啦，我想知道 Nicky Ho 咧 check 佢系用边个门派啫，只不过系 会 cut fell back 算罢啦。除咗朱太拍得停老萧把口，冇人得，无谓理。二代美女美女如果在立法会当时把警员囚在院内当人质，可作谈判本钱。 哇 ,Champ Jack, 玩咁大。但我第一个要声稔邓声。 边个邓声啊？边个叫邓声啊？边个叫邓声？有咩关？有乜关啫？哦，是咩？ 是，即是话佢，即系为，亦都系类似系话佢，即系牛坐嗰度死。 哦，是咩？ 系啊，啱啱即系死咗。 但系啊，七哥唔系咁讲喎。我唔知系咪咧？唔系佢话咧，话啲学生做咩？呢个又系鬼，嗰个又系鬼，嗰啲咩猪队友嗰啲。边个邓声呢？真系唔知道你讲边个？邓达子又唔系啊 ？Jack Music MB 邓武式，如果 哦邓武式，你话 大陆今大陆嗰套人面辨识技术就可以靠相片知道抗争者身份。Lamage 王不如唔好再讲萧山面，趁地主无论啲后生想点做，我都由得佢。我只有相信不多讲。 Ruby 段题外围一张单程，如果一早买定留待十几个钟头后用，可唔可以呢？ 唔得噶，好似有 24小时 。 系啊，即系啲人话出发嗰阵时一买两张，咁就唔使到时 间。系系。 Jack Music MB 邓模式，我系邓声，我同七哥麻战中。 哦 ，OK。咁你冚我半巴啦，因为我都系转个态嘅中间。因为我见到嗰啲场面呢，因为我其实几年前都讲咗呢，即係你烧紧警局都冇用嘅，你打死两个警察都改变唔到嘅，好多嘢都。咁但係问题就系、是、可能我又大多几年啦，咁我觉得嗰个世界系嗰啲后生嗰啲人嚟㗎嘛。咁佢哋先系最大嘅持份者，即係讲年岁。即係佢哋仲要捱好多年嘅，咁所以我覺得佢哋做嘅嘢，佢哋負責，佢哋啃到嘅惡果咧，或者好嘅嘢咧，仲多過我哋啲老嘢嘅。咁我覺得而家又唔同咗咯，真係年年咁樣變啊。同埋幾年前咧，大家都唔知有咩後果啊嘛。咁但係幾年後咧，佢知道都咁樣做嘅話咧，就的確令到我有少少改變嘅，即係對佢哋呢啲咁嘅做法。咁当然你亦都唔能够排除有人有鬼喺中间做呢啲嘢。咁但係今次好又好在呢，就算係有鬼做呢啲嘢呢，而嗰班人根本自己就想做返鬼想做嘅嘢，你明唔明我讲咩？即係话呢，而原本呢，即係我係好肯定呢，有鬼呢就负责呢令到嗰个新聞呢就好多暴力嘅画面嚟令到对家有舆论战可以打到嘅。即係你俾啲材料佢抹黑啲後生仔，話嗱後生仔成日都咁樣衝擊㗎，咁樣好暴力㗎，咁樣即係呢樣呢用得太多已經畫咗牙㗎啦，信佢人已經信咗，你再做多都無謂。咁但係呢去到今時今日，嗰啲人明知道係咁，既然係咁，因為畫咗牙嘛，既然嗰啲人呢出嚟示威，就算我冇用暴力，就算得嗰啲鬼走去做暴力嘅時候，佢哋都被抹黑埋，呢啲咪一件污两件位囉，即係既然你都係俾人誤解㗎喇，咁不如我真係做啦。如果真係做嘅令到你好熬底嘅話，咁我今時今日嘅立論呢，我就覺得係咪試囉。即係正如我幾年前咁講，你燒咗間警局都冇用嘅時候，咁你試咗先至知係冇用嘅時候，咁都係一種嘗試啦，咁都係一個即係大家有份嘅一個社會嚟㗎嘛。咁我哋行咗冇用嘅，屌你又知冇用，咁有咗少少用，或者嗰个用处係十分定係五分定係四分，你冇人知嘅时候，咁咪大家用唔同嘅方法去做囉。即係我而家係会咁样睇囉。反而 陈地主单程票是有时限的，陈地主但时限多少我就不知，现 在24个钟喎。 特别段我已经冇睇萧若元，唔小心在连登见到佢发表伟论9343 Jenny Message Retracted。Ruby 盤單程票是有限期的，我只是想如果早啲買定走時未唔使排咁長隊囉。 係囉。 陳地主鬼論會影響令自己內亂。 嗯。但其實你又唔可以唔排除有鬼嘅。即係我頭先都講咗啦，即係我唔係為我自己覺得鬼影重重而辯護啊。你諗下，你即係你唔可以因為影響自己會內亂而唔防止嗰啲鬼㗎嘛。咁我頭先我覺得而家就可以咁講啦。而家就係因為鬼用嘅嘢連嗰啲唔係鬼嘅都用嘅時候，咁你咪唔使驚鬼囉。即係話一個人死咗之後仲點會驚鬼啫，除非驚惡嘅鬼嘅啫，係咪先。即係個道理就係一樣。因為今時今日發生過太多呢啲嘢，監又坐完啦，俾警察又打完啦，咁但係依然都有一新人撲出去做呢样嘢㗎喎，一样明知道会俾你拉，明知道十碌八碌㗎喎，点解都做呢？就因为佢预咗做鬼嘅，即係咪 ,sorry, 预咗死嘅。咁所以咪做返你哋平时即係要嚟抹黑人嘅材料囉。反正即係重复返啦，又係即係信嗰啲文会大公，信嗰啲帮港出声嗰啲人，佢已经信咗㗎啦。你哋唔做，你哋好克制咁样都已经冇用㗎啦。即係亦都有好多左交讲过，就是话你做埋呢啲咁嘅嘢，你咪变咗共产党囉，你要抗拒佢，而你做返对方嘅手嘅方法去做嘅，咁你咪变埋佢一齐囉。 咁虽然都有少少道理，咁但系你要对抗一啲恶菌，你梗系要出抗生素怼落埋你啲 friend 噶啦。咁如果唔系，恶菌又点死咧？咁呢个就系你选唔选择用抗生素嘅问题啫嘛。咁所以左交嘅嘢系嘛，即系大家判断下啦。 9343专业单程车票可买定，若有差额可以出闸才补钱。Lamech 王在现场看得见他们的决心，还要这么多感后生。朱叔嫂除打烂门窗，破坏立法会不紧要，你无死守做死事啊！我觉得真 是 好傻呀、 啊啊！ 你咁多舆论做咩啊？而家打仗啊，玻璃都不打烂得。Lamech 王今次是一个好好的经验，由2014年到现在，他们在进步中。Champ Jackson 学生保护文物。死是爸爸自白，100人回头台死是走。呢几段片一出，几有感染力，将负面变成正面。 嗯、 大力水手78997前立法会主席寄相片没有被涂鸦，就显示立场好清楚。 错 ，Jack Music MB 邓无色七哥，唔好因为画面悲壮就否定魔鬼，尤其是他们会在连登和 Telegram 商讨。当中有没有人制造舆论？今次代价太大，要坐监好耐。他们好年轻，不值得。加上今次没有效果，今次立法会是空架。时外红班学生已经不理鬼不鬼，趁地主今日起连登到看到条马车被打，片笑死。 又被人打？我好想看、哦、有没有人俾条 link 我啊 ？Boy Cuffelback 有位有心人整咗假帮帮出声 ，Champ Jack 是历史中奸细往往会变节，无间道刘华就系一个例子，奸细做正事往往更易成功。 头先咧，我真系要声援啊，但冇识讲嘅嘢，即系我觉得无疑上七哥就真係比较牛精嘅，即係都流于喺呢个好悲壮同埋好感性嘅角度，即係可能你后生就沟死女嘅真係。咁但係我偏向接受邓武式嘅讲法呢，就多层次好多。即係你见到咁嘅情况唔係代表冇鬼。我头先亦都解释咗，只不过而家有鬼都唔驚㗎嘛。即係大家都做返嗰啲嘢。咁至于头先话抗生素嗰个比喻呢，即係我就係嗰啲左膠囉。即係我宁愿唔食药。我宁愿即係令到自己个身体好啲呢，係抗拒菌，即係抗拒一啲恶菌，即係唔会咁容易病。咁但係如果啲恶菌恶到呢，即係要攞个命我先至用囉，最尾先至。咁但係我啲长期都唔用抗生素嘅人呢，就几难，即係有啲抗藥性嘅細菌會能夠侵襲到嘅，唔知係咪咁嘅呢？喂，定係嗰啲菌已經強到代表你中咗招食藥都冇用呢？呢、這個真係要問下唐武式，或者有冇一啲細菌專家喺度可以答一答我。 时坏控现在應該集中去搞政改，陳地主起地鐵俾人打，时坏控假港人港地都有了， 是啊， 笑到碌地嘅表情。 是啊，即系呢个好明显咧，就系因为假长辈图 inspire 咗呢个假港人港地啦，即系强烈谴责啲后生仔，一蟹不如一蟹嗰个嘛，系咪？几正几绝核啊！即系你哋啲祖师爷以前工联会喐啲都死人噶嘛，屌你哋软手软脚撞玻璃都撞几个钟咁样，即系用呢种态度，咁啊令到佢哋哭笑不得啦，就令到我记得有一套戏咧。陈慧敏做嘅，咁嗰阵时咧，黄毓民咧就喺立法会掟招嘅，咁咧佢就喺度闹啲细路，喂你细路勤力练下功夫啦，而家啲人软手软脚，掟招掟唔中咁样，即系讲紧，即系呢个一个逻辑咯，完全系。 Liam 又唔能够讲占立法会无效，一来大家冇咁嘅经验，如果大家同心一齐做，再加上议员帮下手，都可能有条件同政府谈判， 二来是可以话俾政府知，示威者是有能力攻入议会。 朱叔， 除你当而家当权者是当年日本人就得，唔通又用和平理性非暴力去感动日本军队？当然可以，但是人哋用激烈手段反抗，我真系唔觉得有咩错。前提是保护好自己，搞乱社会秩序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不是受统治的人要考虑的。Chui Hong Tuan， 港币十元。 Chris Chan 十七去唔去游行？ 其实我多数都会去嘅，即系如果唔系有因为特别嘅身体问题，同埋特别有啲家事咧，我一定会去游行嘅。咁啊，点都会去，插队都去嘅，即系就算唔得闲，全日我都会去嘅，因为嗰张相好紧要噶嘛。即系我成日都系。有一个 PR 的角度我要去游行咯，即是你叫我嗌口号我又不会嗌的，即是我觉得嘥气，即是对我来讲大家梗系要嗌啦，即是我不会嗌的，因为我把声嗌口号都很嘥力的，你想想即是你听到的，其实我是不是那些很铿锵的人来的，即是城寨那个 Lens 嗌口号就劲啦，哇他把声吵撚到呢，即是他唯一的功能就嗌口号，我觉得。咁另外就是 7月7号那个即是小心变开群， 系，即系大家要克制啦，呢啲同埋佢已经个 focus 转晒噶。老实讲，即系我作为一个观察员，我都要会去咯。其实，阿 CY 咧就send 咗个流马车俾人打个片段啦，一阵间先再睇下。唔该晒。 了了假港人港地玩你历史先精彩，会别断我有啲疑惑啊。问题一，之前咪话黄宏发画像冇受损，点解而家又受损咗少少呢？边个做噶？问题二， 我第一问题一咧，我怀疑咧，嗰啲人后生得滞，即系你又插一嘢，我又插一嘢咧，根本嗰啲人咧见到老人就插噶啦。咁我怀疑就系咁样，有啲唔识嘢嗰啲后生仔就插埋一份嘅啫，我觉得。 边个做噶？问题二，解封后入去睇，点解唔见晒佢哋之前摆低的买饮品钱呢？记者无影出落。 哦，因为嗰度有个 canteen， 有个老板系外判嘅，咁可能已经收翻都唔定啩，上去。 有人话可能当咗系证物咯。 哦 ，OK， 系咯，都有可能嘅。同埋嗰个 canteen 老板有冇上到又唔知喎，真系。 问题三。又话唔见咗啲电脑资料，声称有议员资料，点解又关佢哋事啊 ？P.S. 我哋之前选民嘅资料都全部唔见晒呢？反白眼嘅表情，政府冇彻查和交代。 咁佢唔见咗呢啲咧，你断到正啊嘛？因为就系佢嘅敌人，就算佢扮唔见，点都都赖佢嗰班人嘅、哦。即系你唔好当而家即系警察。在这个对敌情况之下，你不要当他是以前的文明之师、哦、他真的古惑仔烂仔一样，包括头啊，尤其是上一个秃鹰做惯古惑仔的，他一定是这样思维的、哦、你放心、哦。 And Jackson 邓声讲的哪个不知道，问题既然发生了就要调节心态。了了但77个游行未批。趁地主77，我拎住拐杖都会去。 喂，辛苦晒。 其实除咗港大校长比较强力谴责外，其他院校校长都比较理性。是由人而家唔应该加入争取真普选，模糊咗焦点，而且难度更大，因涉及人大决定。哦， 吓咁得意？咁你啊，自由人，你认为自由人，你认为个 focus 应该又系摆翻喺撤回咁样，但系问题喺 PR 嘅角度咧，你嗰几日字出得太耐咧，会有啲群众会流失噶、哦。你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咧？ 我是71游行去到 PP， 有人叫捐物资，我同 friend 以前71政党呼吁捐钱，但今年班年轻人就只系要求捐物资咁卑微同简单，佢哋真系好纯真，一心想香港好。当下我同 friend 都认为我哋班大人点可以唔企喺佢哋嗰边 ？Thomas Lau， 喂，咁啊 ，RC 七又话我你咁讲有少少问题、哦，咁你多数嘢我都认同嘅。咁但唔代表嗰啲政党 收你嘅捐款就系唔纯真啊嘛。虽然你冇咁讲啊，但我个意思，即系我 get 到有少少意思咧，就系、是、即系凸显咗啲僆仔好纯真嘅一条心，因为佢哋冇组织啊嘛，正正就系、是，但系政党系有组织，佢哋要捐钱嚟运作嘅时候，咁佢哋必然系要有个名目，同埋我都暂时都相信一啲泛民嘅政党嘅，即系钱银方面，当然有啲好有啲人就觉得佢哋搵笨柒啦，咁啊， 七一一向都系筹钱噶， 系啦，即系七一个传统嘅系筹钱噶嘛，咁嗰班僆仔都冇 account， 即系冇嘢入数，咁啊自己袋又惊俾人夹到，有道德噶嘛，佢哋即系嗰个感召噶嘛，咁所以佢哋净系捐物资咯。咁但系同埋，我都系觉得，抗争唔应该即系香港咁嘅地理环境啦，唔应该长期嘅，即系每次应该密集同埋拖长，唔可以占领好长嘅时间。我觉得系坏事多过好事嘅，我认为系。所以我觉得物资其实系咪咁重要咧？除咗嗰啲卫生物资，同埋唔系卫生，系嘅啲。啲抢救嘅物资啊，即系医疗物资之外 ，Thomas Lau 好佩服年青人嘅勇气，就算明知系空城计，冲入去后果严重，九死一生也照冲。若果系清朝，跟定系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我睇出年青人真心有团伙，用引刀成一块，莫负少年头，形容最贴切。所以我哋应该尊重佢嘅行动。马后炮去讲，要聪明计算，真系多余。若果真系计得金尽，改去撑警啦，前途光明，仲可以翻大陆搵水。Make Shack 天水围市民为 Dad 个党，真系人间快事。撩撩班民建联反对七十七游行，话好危险，请示威者用和平方法表达意见。惹怒未？而家连游行都唔算和平表达。 喂，我真系听到人讲呢句说话咧，就真系仲戇鳩过教你老豆搏嘢，真系。喂，即系乜嘢和平方案未做过呢？用选票啦，选自己嗰啲代议士喺立法会表达自己啦，游行示威啦，嗌口号啦。喂，咩未做过啫？咩都做过晒，但你都要夹硬嚟啊嘛！而家系即系仲系讲呢句嘢说话嘅人，系咪坐捻咗廿几年监，啱啱放翻出嚟嘅咧？即系唔知个社会发生咩事嘅咧？定系缩捻咗咧？睇无线睇到黐捻线。喂，同埋呢上水开街站俾200几人围呢，我觉得呢个只係开始啦，即係希望大家喺你本区见到嗰啲开街站啊嗰啲呢，即係都当係趁虚啊，因为而家香港唔兴趁虚啊，唔兴咩夜市啊，我觉得呢个係非常好嘅活动嚟嘅，即係见亲佢哋开波呢，就见一镬屌一镬。咁我觉得呢，即係佢哋觉得有成本啊，即係黐埋呢度都肉酸啊，即係令到后生仔，你后生仔个形象好紧要㗎嘛。即係后生仔即係帮咗做义工飲飲食食咁样，佢大过咗就入咗去嗰个做后生嘅议员啊，或者议员助理啊。咁即係无求令到一般人黐埋佢都柒呢，即係佢都唔使知道有后生人㗎啦。咁二来呢，就係以我所知沙田呢嗰、那个民主成分好高嘅，即係嗰啲因为沙田搬入去嗰一代呢唔係太老嘅，咁而家啲細路仔都係十零岁二十岁零嘅啫应该。咁所以佢哋好有本钱做呢样嘢喎。咁如果有朋友，我諗呢度有200几人 live 呢，我諗各区嘅人都有啩，即係唔会话无端端少咗个荃湾嘅，少咗个天水围啩，我諗。咁希望大家即係听到呢个意见呢，就喺你哋本區嘅群組呢，因為以我所知逢即係 Facebook 呢，逢親自己譬如你住喺筲箕灣嘅有筲箕灣 Jenny 咁樣，譬如你住喺荃灣嘅有荃灣 Kenny 咁樣嗰啲呢，嗰啲群組嘅我相信。咁呢就喺度宣傳一下，即係大家作少少文呢，作幾十字得㗎啦。就呢 disclose 晒嗰啲民建聯或者工聯會或者自由黨嗰啲建制派嘅街站，就吹街，即係做一个社区嘅小运动， 即系趁趁虚空下佢哋都好啊，系咪先？又唔使嘥好多资源嘅，又唔使你嗌嘅，即系你走去空佢啊，问佢嘢啊，问佢你知唔知羞耻噶？你知唔知自己做紧乜捻嘢噶？咁样即系不停咁样饿捻到佢爆咧，即系警察都冇你扶噶嘛，即系你问佢嘢啫嘛，系咪先？咁甚至乎喺个横额嗰度僭建啊，譬如民建联嗰个 logo， 你就黐个最无耻喺隔篱啊，咁样即系类似呢啲，我哋好多嘢都做到，令到佢样衰嘅。咁即系做得嚟都啱噶啦，因为就嚟区选啦，迟啲又立法会选举啦。咁我觉得即系如果嗱啲老人咧，我希望例如阿 Thomas 呢啲咧，即系咁即系觉得自己老人咩都做唔到咧，你觉得后生仔好劲咧？即系如果你有少少觉得愧对后生仔今日做嘅嘢咧，唔紧要，老嘢都可以做下呢啲咁嘅追击呢个民建联又或者建制派嘅街站嘅，咁啊你咪唔使咁内疚咯，系咪？咁啊呢啲你可以做嘅，咁你唔好揸流摊，都要证明啊人哋做都得噶啦，自己咩都唔使做就算啦，嗰啲老人咩都做唔到啊！屌你咁讲，你真系鸠讲咯，同我老萧有咩分别啫？啊！而家个胃又唔痛咯，突然间啊冇啊未啊，啊系啊俾我 ，OK 啊呢度啊好似 CY 控民建联在上水开街站谴责抗争者，但系俾百几二百人围，笑到碌地嘅表情。Nike 去探长是不是要试下食冬虫夏草菌丝丸煮补一下身体呀？ 为什么呢？ AB,iPad 我都想看马车被人打条片，但找不到。Chris Hiroki 台湾电视台影到片，影住汽水柜清空晒，但钱都仲有钱。 TVBS 嘛。 我就是这样的想法，啲证物全部都是你哋话系就系、 是。是 全部喐过晒，又俾建制派议员入去先 Charles Neville 得差佬入过去。啲钱梗系差佬收咗啦。 是啦。 518好似又对比图话走之前同走之后有一部分钱冇咗。 Alan Lee FB 话77的游行系有申请认证咗、主办系连登仔。Ruby Pun 今日个林正玩嘢啦，要学生同佢哋开秘密会议，好彩啲学生唔睬佢 ，Ruby Pun 梗系要公开啦。呢件事系大家嘅事，系全香港人嘅事，齐上齐落噶嘛。Now are you？ 艾曼终于入翻来， 哇咁耐啊！ 拉控一直以来的问题已经浮晒面。所以现在更应该向真正核心问题政改方向去做，我觉得反而是政府与人民的下台阶。 出 手除不好尊重他们送死的决定啊，年轻人今早去送死真的不好啊，留得青山在，跟他斗长命啊，真是多谢那些拖返他出去的战友。如果当年有人拖返人民纪念碑旁边的牺牲者出来就好了。Jack Music MB邓无色七哥，我不是同抗争者割席，我虽然主张用和理非非手段，但今次我是同情抗争者。问题是既然要勇武，是不是应该将大口狗当住镜头前就地正法，是不是好过去占领某人的立法会？会 Cuffell Back 建制派开街站为他就啱啦。陈地主气管书张济都算第一类毒药，香港好多人藏毒。Chang Jackson 克特爾讲过，千年的历史经验是灰色外版，是不可以涵盖先验药动的时代瞬间。Chang Jackson 所以历史过去就过去，冇得如果。Rainbow Wen 又要断哪 ？Rainbow Wen 又 要断哪？CY 控唔计64，我行咗十几年，已经不能只是和平游行，但也不一定要很多冲击行动、不合作运动等等也是其中之一，而政改才是这阶段最终目的。HPY 陈陈虚要小心，刚刚珠海迪华屯门单嘢啲大乜搞小朋友去咗差馆 Rainbow Wing 断断续续。 咁大妈系咪着 T-back 嗰啲啊？唔知。不过大妈好劲啊，对住啲老坑咧好 hot 噶，但对啲细路仔咧，哇，恶捻到实 Q 咁样恶啊！断断续续系咪就系死咧？又 哦，咁你试下 restart 你部机啦，会唔会好啲 ？Champ Jackson 比例代表加功能组别一日存在，比泛民赢晒都系64比，加埋释法 DQ， 最后都系唔使玩、 嗯。 大力水手789追求真普选赛事核心诉求，翻送中23条根本就是没有民主衍生出来嘅问题、 嗯。 有人激进啲，有人冇咁激进。只要大方向一致先可以进步。 啊，终于冇乜人留言啦。咁啊，喂，不如 CY 空呢，你都几多，即係你都几多意见想发表嘅。不如搵日叫你上嚟 live 啦，因为 CY 空系我朋友嚟嘅。咁啊，你睇下边日得闲啦，通播一话一话俾我听啦。喂，咁啊，要去斟一杯茶飲下先。大家踊跃发表下，因为需时一分钟啊。啊！次次叫人留言都冇人留言，我都系奇怪。啊，有，唔系多，不过 时歪控好啊，上来吹下水。 好啊， 趁地主其实有人做紧嘢了。Now, 做紧嘢咩？即系咩意思啊？ 但其实我觉得玩自首都可以。 嗯。 副声框我77都会行，一定要 keep 住有声音。 是，即是虽然连灯仔搞的话我都有些保留的，但是即是这个时候不要理啦，有没有蚀底的。即是只不过我对这个 platform 真的有很大的成见啦，总之。都不是成见，是我有理由相信它背后是迟早玩嘢一镬。咁我亦都同另外一啲讨论区呢都傾过。咁佢话因为其实前晚已经知道有人攻击㗎啦。咁呢你唔难保呢有个 scenario 呢就係、是、全部攻击晒，但係唯独是一个唔俾人攻击，嗰、那个就係佢敌人啦。你明唔明我讲咩？即係话呢有人可以控制到有啲网军去攻击人哋嘅网台，有前科啊，讲緊唔係网台，係攻击人哋个讨论区，即係呢个係历史嚟㗎。咁但係如果有一日佢战格到佢淨係将佢啲敌人放生而自己整死自己个讨论区嘅时候呢，咁嗰个讨论区呢就永不翻身㗎啦，即係其实而家都系咁㗎啦。咁所以呢我就提议嗰个人呢，即係嗰个讨论区嘅话事人呢，我话 in case 呢你观察到呢，如果有一日係佢嘅讨论区先死，我就叫自己熄埋灯啦。因为高灯同埋连灯最唔同嘅地方呢，就係连灯唔係高灯嘅时代呢，当佢俾人攻击嘅时候呢，仲有个民间搞嘅胶灯呀，叫做。咁胶灯呢就係专系当嗰边俾人攻击死，即係熄灯嘅时候呢，咁胶灯就出现。就会做二号机嘅。咁但係今时今日呢，迟啲唔知到而家为止呢，我都未知道连灯如果俾人攻击到瘫痪呢，有冇一个胶灯replace 佢嘅。咁应该以我所知就係冇嘅。咁所以呢啲就係、是、喇。喂，头先有人叫我食咩冬虫草咩，你係咪识得听把声就知道嗰个有冇病嗰啲医师嚟㗎。咁你或者你只係见到个样呢好似好残咁样呢，就觉得认为要补下身呢。你睇话咩虫草咩话我唔知。係咪等嗰位朋友系边位呢，可唔可以再讲多次呢？ 啊，陈地主话有人做紧嘢。 Now, are you? I think 其实我觉得玩自首都可 以。哦，可 以 嘅。 佛山框我77都会行，一定要 keep 住有声音。 啊，系啊。陈 圣 唔广， 陈圣唔广，佛讲者联盟。陈地主听说有人要去美国开演唱会，有人寄联署去咗他去。Now, are you? I think 唔见身份证找警察。 陈 Jackson 学生中立法会是因为立法会根本是恶发生成器。如果学生真是打死人，咁成件事就反而变成不利。Matt Shack 探长，你晚晚挨今夜。伤身咯， 咁啊瞓到眼噶嘛。 这个持久战，大家都分工合作，统一理念。香港人救香港。HPY 请一铺清袋咁大镬。 所以我觉得咧，反而大家唔好喐啲都好悲壮咁样咧，即系个情绪去到好高、好高涨啊！即系无论觉得人哋好波，或者觉得政府好捻蛊惑，即系设个局咁样。即系唔好大惊小怪，即系你系佢，你都咁做啊！佢唯一就系又惊俾人哋影到啲画面好难睇，成为一个警察国家，咁佢梗系要设个局俾你，等你去做一啲少少动作，都已经话你好暴力。咁今次佢赢咗，因为起码有啲舆论咧真心咁样觉得嗰啲人好暴力噶，因为嗰啲人都系未见过大蛇屙尿噶嘛，即系唔捻睇国际新闻咁样，因为。咁我点解咁样讲呢？因为我哋而家对付緊都係港共政权嘅。即係我觉得迟早有一日呢，你係对付共产党嘅时候呢，即係去到嗰陣时先至咬牙切齿都唔迟啦。即係而家其实松容少少，大家都即係冷静啲，即係唔好下下都上到头去到盡。即係呢啲表现係唔可以长期咁样对抗呢啲咁嘅极权嘅。咁啊，当然我唔系话即系叫大家好，即系好理性，即系唔系嗰样嘢。即系我想话俾大家听咧，即系条路系好长嘅，系越嚟越难打添啊。咁所以你下去到咁尽，譬如你睇见2014年，哇，又革命又成，又讲到上升到，咁你谂下有几多人因为嗰、那个佢哋认为嘅运动失败咗而退场咧？咁係见到而家有嘢先至走去抽水咋嘛，即係无端端空降又话要摆个街站咁样嗰啲咁家产。即係所以大家要睇清楚形势囉，同埋要用思考嚟取代嗰、那个嗰、那个情绪嗰、那个即係对心理健康又好啲，对长远嘅策略亦都系有着数，唔好成日摊埋嗰啲悲壮啊，摊埋嗰啲好劲，有一个人俾人查身份证好劲嘅生跛啊！即系唔好眷恋喺呢啲光景嗰度啊！佢过咗就过咗噶啦，因为对方都会进步嘅，佢唔系企喺度俾你咁样，企喺度俾你玩嘅情绪，佢唔系俾你撚狗啊！即系有啲人话诶，围差佬嘅总部就叫撚狗行动，我觉得真系绝对错咯。即系佢有把枪，有碌棍，你冇嘅，即系其实边个撚边个。那个成本比较低呢，即是这样必须要想一想咯。什么公开声明话看看先。喂，怎样看回弹出来那些。喂，找不回。 CK 港币78元，昨晚开工食蟹，小小 心意。 Nike 好系啊，转你唔够中气。Alan 长探哥有冇体力？这最新抗争 mode， 红要比他们更红，蓝要比他们更蓝。我觉得好 creative， 值得支持。蓝戏都好玩。二代美女二是二死向国际关注，有否效应？永乐场屯门公园个活动叫物摸活家禽，好正，有创意。HPY 长探长唔舒服，揾女王啦。Ruby Pun 如果觉得年轻人好暴力感，我反而觉得差人更加无能咯。永乐场好惊，唔好登啊！最新消息 不可能军管香港。C C C C C， 保持实力，长期作战，永远唱好啦！真系唔好再听老萧聊。 系啦，唔好讲啦，关我卵事咩？讲嗰啲嘢，即系笑一次半次又好笑啫，即系笑到灯神。但你长期听佢，你其实心里面都系崇拜佢，你先会不停咁听嘅啫。老实讲。即系只不过潮流轻笑嘅灯，你又笑埋一份，但你又有听，就表现咗你根本就系好捻崇拜佢啦。我觉得你都听人网台唔使成本嘅咩？你会无端端收咗好多鲍鱼嘅资讯系无聊噶嘛？食就自己会买噶啦，使乜你讲啫？系咪先？头先一位朋友话我唔够中气咧。就唔系关咩事嘅，其实不嬲讲嘢都系冇乜中气噶啦。原因就系我平日讲嘢唔使开咪咧，我个 key 我仲低少少嘅。原因就系我唔使人人都听得明，因为单向你听唔明，你唔会问噶嘛，系咪？顶笼就唔听嘅啫。但系你平时我就一个好悭力嘅毛去运作嘅，咁诶做 live 嘅时候咧，我需要高音少少，就唔系我平时把声嚟嘅。咁啊做怒火探歌啊更加高音，咁所以有人耻笑我咧，就话诶、哎，不如你做live 嘅时候用呢个通得唔得啊？咁啊，即系好明显啊，耻笑我把声啊，挫声啦，系咪？咁唔挫声唔得噶，做音乐节目，原因啊播住歌嘅时候踢把声，踢个歌，即系踢嗰句嘢落去。咁你要同佢斗大声噶嘛？咁唯一大声，你净系 volume 大冇用嘅，因为我 frequency 太低咧，会爆标又听唔到，咁咪挫高把声咯，唯有。咁可能因为咁样，我夹硬礼高把声，你觉得唔够中气都唔定。咁但系查实咧，我系瞓咗两日啊，即系冇乜运动，因为唔舒服，咁所以真系冇乜中气。咁你头先讲个咩虫草咩丸话，咁我再话多次俾我听。咁有人话唔舒服，搵女王啦，搵咗又仲唔舒服，咁点算咧？咁头先 Alan Chung 咧就话咩最新抗争毛啊，即系其实而家连登咪变咗大台咯，即系我都觉得冇大台唔代表我，即系要认嘅。其实呢啲嘢，如果唔系你一镬二镬俾人咁样玩法，自己系冇得报仇添啊！阿二代美女就话战士以死向。国际关以向国际关注啊，是否有效？我觉得有嘅，点都有嘅。即系其实我几日即系几次 live 之前咧，我已经厘定咗我嘅讲法咧，就系、是、其实做任何嘢都有效嘅，任何嘢都是蝴蝶效应嘅。咁但系个代价几高咁解嘅啫。你用自己条命嚟令到可以动用到啲记者。去关注嘅，我觉得系唔值得嘅。我认为系对唔使死嗰啲人觉得喂好啊，好使好用呢啲，真系有效咁样。咁但系人命嚟噶嘛，佢唔系工具嚟噶嘛。我就唔会咁谂咯，即系我唔排除你咁谂系一定系错，但系我唔会咁谂咯。 M Jackson 比例代表加功能组别，仲有 DQ 释法点都系个困局，好难怪啲学生放手一搏。 喂，多谢阿 Alan 啦，唔系 Alex 啊 ，Alex 张，PayMe 嗰度就sponsor 咗9724，Thank you 啊。咁咧就同埋提醒大家咧，即系你如果。唔係好松动嘅，我宁愿你将啲钱呢就去苹果日报啊，即係 subscribe， 因为开始要收$3㗎啦。咁$3好少钱嚟嘅啫，即係最主要就係、是、即係我觉得呢啲传媒呢就比9724仲紧要个100倍以上啦，係咪？咁所以即係快啲大家一人一个 account， 就快啲去支持住呢啲 唯一仲夠膽同共產黨對抗嘅傳媒，即係有啲人覺得係生意佬啊，又話肥佬禮都唔係好人啊，成日都聽到有人咁講，仲係同路人係咁講嘅，仲要咁，我覺得，但係佢一來我信佢啦，因為我都聽佢好多做好多節目嘅，即係除咗知佢係蘋果嘅老闆之外，即係一傳媒老闆之外，咁佢而家嗰個要求，其實我諗佢主要係收集数据，是俾啲广告商去令到佢个传媒可以继续运作，因为佢其实收广告嘅钱呢就绝对多过你嗰三蚊嘅。咁如果你咁都唔支持佢嘅话呢，我觉得当有一日连呢个传媒你唔好话运作啊，连到打官司都冇钱嘅时候呢，咁我哋玩完㗎啦，真係。咁所以你出少少你个心意啦，即係其实你唔止俾三蚊佢嘅，表面上三蚊，因为你要出埋埋你个 database 俾佢啲广告客睇嘅。咁大家要明白呢样嘢囉，即係唔好觉得即係佢都係想呃鸠我个 database， 我嘅资料嘅啫，咁样做佢嘅 database 嘅啫，咁样。但係又如何呢，即係我觉得真係好需要大家去帮助一啲濒死嘅行呢啲我哋嘅同路人囉，所谓。 大力水手789探长吃得太多叶嘢又牙嘢，因为生酮不吃果，所以要吃多啲蔬菜或饮下药汁或菊花水清下热。 嗱呢个下啦，因为我哋唔食淀粉同埋糖之后咧，成个身体嗰个运作咧就唔系大家想象咁嘅。即系其实我夠胆讲咧，我哋只要唔食呢两样嘢咧，就已经可以推翻所有医学噶啦，即系唔一样噶啦。除咗解剖学之外，点解咁讲咧？点解咁凑串咧？原因就系咧，所有我哋而家医学咧，都系发明俾嚟医一啲食糖同埋食淀粉嘅人嘅。咁譬如你话我食热气嘢又挨夜，挨夜咧，你瞓得够就得噶啦，同夜唔夜完全冇关嘅。咁咧热气嘢咧，我食咁多热气嘢咧，而家我又食炸鸡髀啊，又剩啊，每日都食都好啦。我系未试过热气嘅。在这两年里面一啲热气嘅征兆都冇嘅。咁所以你讲嘅当然係即係多谢你关心，但係我经验话俾我自己听，我有个 judgment 囉。我而家见到又死死地啦，顶你肺。我而家嗰个健康情况，网络健康情况呢已经变咗到红色啦。大家系咪好甩咳定係听唔到呢已经。我想问一问而家嘅情况系点。 Vicky Choi 或者似比较大是大非，博建制派的人还容易些，但那些九浅一深的网台或确会拉后腿玩分化，那些先至难搞的。 现 代美女美女香港都是要学以前八国联军先得头，奥运会探长是冬虫夏草菌丝丸啊 Brian Chu 老探有没有智慧呢？ Alan 唱个行动是在啲蓝丝面前读无语录，叫佢哋捐晒成副身家俾党，或自己都会身体力行，还掂我呢？啲废青成副身家得5000蚊，佢哋就唔同啦。佢哋唔捐层楼出嚟，者系对个党不忠咯。永历长武昌系真定假？好似好见示威控香港玩革命，不如向改革这个定位比较实际。虽然无论怎样做，大陆都当你反共，但一个明智的定位会比较能得到国际支持，因为革命名而会好有作反 feel， 人哋都好难入位帮你助攻。永历长探长要多啲休息， 多谢关心。 Huge lunch 每日食几十粒杞子，劲过食春药，成本劲平。How are you？ I find 在大陆你自杀只会俾人话堪居。Chris 仲有一个自杀，自然要你好，绝对唔赞成以死相鉴，为这样的政府完全不值得。自然要可以做更加多嘢去反对，不用死呀。 请求一个 让海外睇你 approve you。要几钱？为 Cafel Backlab 长新闻做得好好，认真。Alex Chung Apple Daily 都有支持。时外控商业及利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占地，不可忽视。Lopez 嘅二比了三元苹果 HPY 请我呢轮多咗同有学历嘅男倾计，我尽量俾佢哋发挥，跟住我跟佢个 mode 俾佢更加发挥，反而佢哋禁翻我，露似咬牙而笑嘅表情唇。 嗯， 乔我全家都支持咗 Apple Daily Brian Chu， 我都有俾三元 Apple Daily Genie， 一定要支持苹果腊肠 Hong Kong Press 腊肠。我唔知道，我曾经听过有啲业内人呢，佢个立场个幕后嘅金主都有少少值得怀疑嘅。咁唔知呢有冇人举证呢。咁另外就係、是、HPY Chan 呢，你就话反而佢哋撳返你呀，咩意思呀？我唔系好明白，你具体啲讲呀。咁另外就係、是商业利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占地，冇错啊！喂，如果唔系肥佬黎咁死好耐啦，根本呢个传媒，即系如果唔系佢背后嘅身家咁厚，同埋曾经赚过咁多钱嘅话，喺台湾已经舐咗一镬好金噶啦。咁翻嚟香港仲而家一来啲人唔睇报纸啦，二来又俾人哋搞广告啦，镬镬梁振英帮佢数广告都几好笑啊！呢啲咁其实梁振英咁样搞佢咧，都有一定嘅成效嘅，因为有啲半南不黄偏南。或者唔林黄唔蓝嘅商家呢真係俾佢大到㗎，因为佢哋有商会年年紧扣咁样批斗㗎嘛其实。咁我亦都想问 Hilchland 呢，你话食杞子呀，係咪零食嚟㗎杞子？我知煲汤嗰啲杞子，但係係咪药房药材铺买咁就咁生拍落又点呀，唔知呀。咁你咪好劲囉，劲过食春药。咁最惨食咗都冇乜用嚟㗎，即係冇乜机会去发挥。咁仲有系仲有就系、是，我有冇照胃镜啊？咦 ，Brian Chiu 系咪我朋友啊？你系咪电车 uncle 啊？定系另外一个 Brian Chiu 咧？请问咁啊呢、這个 T Vicky Choi 啊 ，Chow 啊，系啊，你讲得啱啊！但系呢个真系中学嘅课程嚟噶，对一般嘅网民嚟讲，即系你有时见到一啲。网台嘅听众嗰啲恐怖行为呢，即係你都唔夠膽讲呢，佢能够分析到呢咩叫九浅一深㗎，真係。咁所以虽然我喺度讲到牙血都出啦，又真係即係不停咁讲呢提防九浅一深啦。咁但係呢嗰啲九浅一深嘅网台呢，你睇个 hit rate 就知啦，即係个 view 数就多到呢，即係虽然你话听咗未必听佢点，但係有时好难唔听佢点㗎。即係我亦都有亲身犯险试过啲实验呢，根本嗰啲KOL 嘅死忠 fans 咧，连一个好基本嘅问题啊，即系嗰个问题就系关于人哋帮佢做咗嘢，佢唔俾钱两年，又唔复机，又唔复电话，又唔复 email， 咁人哋去告佢咧，咁佢告嗰个施虐者嗰条友咧，仲反而多人同情过受虐者嘅，即系连呢啲咁嘅基本嘅是非黑白咧，都因为嗰啲 KOL 讲两句，咁即系就咩都唔去判断噶啦。咁啊，所以我觉得我对嗰啲网友咧好失望嘅，其实真系。 H P Y， 请我呢轮多咗同有学历嘅男听。 哦，sorry，诶、好多人见到断咗、哦，但嗱，我而家呢度见到咧，佢仲有200几个人 online 嘅，咁系咪又冇事翻咧？今晚好奇怪啊！好似读到呢度，阿 Jan Yu，Jan Yu 一定要支持苹果腊肠 Hong Kong Press 所以 Cuffell 白团 ，CY Hong 一定要支持 Apple Jelly，Alan Chung 断咗 ，Jack Music MB 滨州， 咩叫滨州？ 苹果收3蚊。 其中一蚊捐出去嘅，所以值得支持。至于肥佬黎本身个人好唔好，我唔理，但系佢的而且确为咗香港做了很多嘢，牺牲很多东西，我绝对支持他。Ruby Twin， 我反而觉得苹果收$30一个月都唔过分啦，最好做到唔需要广告。Nike 好市民向这个政府冇斗行，唔通主可不可以民斗主一人一信寄信给特首主，要求佢什么什么？ 哇，我觉得真系材料昂啊佢。咁啊 ，Ruby 就话$30一个月都唔过分。嗱，如果你真系平时有买开报纸咧，其实$30一个月仲平过你每日买报纸嘅。咁但系问题咧，佢将一啲睇报纸嘅人嘅成本就 share 俾啲广告商，咁变咗有另外一啲好赤贫嘅朋友啦，或者。即系连$30呢个一个月都俾唔起嘅人咧，或者唔舍得俾嘅人咧，都有机会睇到报纸。咁我相信呢、這个佢做生意咁叻咧，佢亦都可能做个 focus group 同埋统计咧，佢发觉如果收$30一个月嘅人咧，即系剩翻啲好高质素嘅人知道一啲信息，佢我谂佢宁愿令到一啲普罗大众，甚至乎一啲失业嘅人，或者一啲比较低下层，或者一啲大陆落嚟冇乜技能，即係喺香港可能大陆好叻，但係返嚟到香港冇乜技能嘅人都知道一啲佢要表达嘅信息囉。我相信係咁样。即係如果你每日都买报纸嗰啲人呢，根本上你一个月用几多钱买报纸呀？用几多钱一份？我好耐冇买啦。即系一个月起码都要$200啦，系咪？咁你嗰$200，除咗睇报纸里面嘅内容以外嘅 value， 实体报纸就系要嚟垫煲底咯，要嚟包啲旧嘢咯，或者要嚟去 barbecue 透火咯。咁所以而家变咗 digital 之后咧，咁佢已经悭咗好多钱，平咗好多成本噶啦，已经。咁所以真系大家唔好吝啬嗰几蚊啦。又或者整两种 account 囉，有啲$30个月嗰啲 account 係可以冇广告嘅咁样。咁就变咗好多人睇$30嗰啲囉。因为觉得抵好多嘛，即係嗱呢个都諗得过㗎，即係我唔識佢呀，如果有人識佢呢，即係因为$30其实好抵，但係都系要$30，即係$0同埋$30比较呢，$30系好大嘅。咁但係$30同埋$30呢又系好大㗎喎。但个分别就调翻转，即系哇，咁我梗系睇$30啦，喂，唔通睇$30啊？咁样，你咁可能真系好啲，即系围包呢两个心理。哦，啊，有人话而家冇事翻啦，系嘛？ 最6384381最6384381 Press F5 OK。 陈地主7月5两个集会，7月6:3过7月7等于 Rainbow Wind 总理讲生同是别龙屁味的，记得在 settings 内的 privacy 转成 private only 好清楚、Harry Henry 正常翻 Rainbow Wind 断断续续。G New 苹果可能是香港最后一份 hard copy 的报纸、Rainbow Wind 咁啊唔会，梗系唔会啦 ，hard copy 冇问题。Harris Y 红猫有 D 集 Invisible，Normal Little Peggy 集集地 ，Boy Cafel Back 探长最近睇到旧片，究竟紫菜包牛油 芝士食，依、 家仲有毛整嚟食， 呢排少啊呢排， 只可以生食。真系有用、 okay ， 现代美女美女你成若广对抗国内话题，打手实搞你，等七下七下。Ruby 潘真苹 果开天窗好正、大把人自我充足摆上 Facebook。Mickey Choi 立场新闻老细好似系蔡东豪，时坏控饮几子水，三轮车夫以前西藏都有人自焚以对中共控诉，有用吗？富山矿立场由蔡东豪牵头，他占中时是十死士之一，但后来因东主压力 退出十四市。 咁个东主系边个？ 创立的主场新闻 HPY 唱叫我唔好感激啦，开始咬牙而笑嘅表情。Ring the month month AK Harry Henry 放心无权。为你唱一粒粒好细粒橙红色果 D 几子可冲水同煲汤，可唔可以生食就唔知啦。Hugland 生食几子当零食，男女老幼都啱。几十粒成本2元3，光衰老名目药材铺有得买，80元每千一克一，我每次买10千克一包。陈地主睇潘聪都唔止30蚊一个月。Hugland 几子焗水都得。Susan Kwong 而家立场 D 非执董有吴凯仪和何韵诗。蔡东豪亦表明不会参与天彩工作。When they chill like, 睇来洗干净就可生食。 哎呀，突然间又痛添，哎呀屌。但系痛法又唔同啦，冇咁刺痛啦，即系似平时肚痛，但系喺个胃嗰度咯。一阵间都要，哇，唔知咩事好金。如果再痛一日，我谂我真系要照胃镜。而家系似啲胃抽筋啊，即系神经紧张嗰啲胃抽筋啦。但系我又冇咩大嘅心理问题啊，点解会有呢个问题嘅咧？咁啊，系啦，蔡东豪咁嗰啲人信得过啩？我谂唔可以啊，信得过嘅，除非佢都系俾人 fake 啦。不过好难讲嘅，我见到有啲咧，明明系好正义凛然啊，又好老老实实啊，又好即系好正直嘅人咧，佢都喺成班，即系譬如入咗个网台做咧，佢都中意包庇一啲人人都知道嘅嘢咧，即系。佢用打嚟同我讲啦，得你唔知啫嘛咁讲。但佢喺咪前咧都系好正直噶，咁但系都中意包庇一啲背后有啲问题嘅人。我呢样好唔明嘅，咁所以咧，即系纵使你听咁讲，有冇啲人噏完个名你都唔知嘅人喺背后咧？咁啊，你自己睇爬啦，真系。啊，仲有头先漏咩？三轮车夫就话以前西藏都有人自焚，对中国控诉有用吗？咁你又唔可以话冇喎，即系你比世界嘅人更加对共产党有一个评价咯。其实系，即系啲你话冇用，我又唔觉得冇用咯。 Ring the month month 9.5美元 HK 报纸 KK 哦9.5啊，哇！ 多数为睇波马竞。Alan 长啱啱 Alex 叫咗做 Alan。识做住 ，Ruby Plum 而家报纸10蚊分啊，马经都要9蚊 ，When you chill 等等，洗了有水会唔会唔好？但唔洗干唔干净 ？Zhao are you？ 哎，靓梁家辉原来拍了个电影俾大陆卡了2年。Nike 好报纸现在10蚊一份，主真系好耐冇买过主。苹果日报初出系咪是最平嗰阵是3蚊一份 ？Zhao are you？ 哎，靓可能俾阿爷揸住细佬，冇办法。Victor Zito message retracted。When you chill 饮过几支水。好飲又可食，我有加蜜糖。Victor 是蔡蔡东豪以前系精电打工， 精电系咩？ 你会唔会有胆写 ？Ultraman 数96啊，啱啱先瞓醒，唔好意思要重温 Hello Everybody。 唔紧要啦。 你唱，但苹果好难俾到钱。 苹果好难俾到钱嘅咩意思啊？咁啊 ，Dominic 你开咗几日工，而家先突然间放假咧？今日？有膽石，膽石是不是在旁边的？因为我在接近10年前呢是无故发烧和发冷，咁入咗医院之后，即係入咗医院吊晒盐水断晒食之后呢就开始好返啦。咁又中个菌啦，有好多好多 treatment 啦，又超声波咁样照啦。咁因为开头怀疑係我有膽石嘅，咁照完之后发觉冇啦。咁就出咗院再排期磁力共振啦，都揾唔到嗰次发高烧同埋发冷係咩原因。咁个感觉完全唔一样嘅，即係同上次。今次淨係好似平时譬如考试之前会胃痛嗰啲痛法囉。因为我已经2年都冇试过呢啲咁嘅症㗎啦，但唔知点解前晚又发现返啫。 苹果好难俾到钱系咩意思啊？有冇人答到我？ 陈地主共识香港同内地嘅城市系无得比，因为香港都有好多个国家嘅利益，所以好多国家都会关注。而内地嘅城市是没得比较。 连 嘅 Mouth Mood 其实同胆同胃的位置差不多。Susan Kwan 我好信女儿。Rainbow Wen 唔舒服早 D 休息。Huge Land 我三 X 年冇病主要系几子 Land be water 心平气和唔系单打。讲、 okay, 真嘅。 Okay. 功效换嚟场外意思是苹果俾钱手续好麻烦。 啊唔麻烦。 钱位好难找。 啊咁系。 CY 控苹果的付款方式要增加更多不同途径。例如 PayMe 等等。 啊 okay。 读果现在三元一个月。晚上王有冇狗吹又要心理辅导，记住唔好自己死，要死都要揽住啲仆街一齐死。Nike 好张坚庭个 YouTube channel 有讲过胃痛的问题，主可以找来睇参考一下。Hugland 探长胃痛系压力啩？ 啊，可能系啦，但系我衰在咧，而家我成日都即系去抒发自己嘅感情嗰、那个嗰、那个。方法系冇咁直接，即系好似人都好愤慨，我又好似特别冷血咁啊！即系可能冇咗嗰个功能啊，可能人老咗就系咁样，咁变咗咧有好多唔开心嘅都喺个梦嗰度折磨翻自己啊！即系呢个我下次问下安静先，因为我上次同阿安静倾偈咧都冇讲呢啲话题嘅，咁我谂我迟啲要揾下佢，系咪因为我？嗰人成日扮冷静咧，即系保持冷静，令到自己嗰啲唔开心或者见到啲唔对路嘅嘢，即系成日都系用一个小聪明去解释咗佢，就以为解决咗咧。咁一路我都以为得嘅，咁但系近来我就觉得系有啲唔对路，因为发啲梦好差。最折磨到我嘅梦咧，就系、是。不停咁样重复一啲解决唔到嘅嘢，即系譬如我前晚发个梦咧，我就系、是、有一个 product 类似系 drone， 即系嗰啲遥控机，但系冇翼嘅，即系可以就咁离地嘅，咁咧就可以拍埋片嘅，咁咧我就受邀就去做一个咁嘅 project， 咁咧喺个室内嗰度嘅，咁我唔知点解，唔知边个人叫我咧，就去影一个人。去切沙律，即系将个沙律咧去 present， 即系好似一个饮食节目咁样。但系一部咧冇声同埋冇叶嘅无人机咧，就走去拍呢个过程嘅。咁于是乎咧，我就要预备晒所有嘢啦。我唔知系咪近来咧，我啲 job 嗰啲钱咧越嚟越少啊，即系个客俾肯俾好少钱啊。咁于是乎咧，梦里面咧，我一个人做晒所有嘢，做晒 food styling， 街市买餸。现场安排啲 cam 去点样拍，要控制埋嗰部 cam。咁喺梦嘅时候咧，我系直头控制埋嗰个钟去试机嘅。咁咧，同埋一个电脑啦，因为电脑要合成嗰啲画面，现场 show 俾人睇噶嘛。咁咧，我喺梦里面咧，就嘥咗好多时间去预备嗰扎沙律，有啲瓜类啊，有植物，即系啲。好颜色鲜艳嘅红椒、青椒、黄椒啊，又有啲瓜类啊咁样咧，一盘一个篮咁样拎嘅，同埋有啲食得嘅嘢啦。咁点知我发觉我执晒嗰啲嘢之后咧，我就开始去离开嗰个地方啦。而嗰个地方咧好得意嘅，系一个 co-working place 嚟嘅，即系我有其中一间房啊，我租咗嘅。咁但系出边咧有好多人，唔同嘅人咧就喺度做嘢嘅。咁大量孭住个背囊，着波衫，我成日耻笑嗰啲老美男嗰啲造型咧，即系 I T 狗，但系咧就冇咩嘢做，失业咁样喺个 co-working place 嗰个铺啊，咁自己用 laptop 喺度上下网，好似网吧咁样。咁咧跟住，我出门口嘅时候，我拎晒好多嘢噶啦，咁见到啊，即系去到门口嘅时候。我就想问返搵我嗰个人呢，有名有姓㗎，搵佢啊，你会唔会你嗰边预备一个电脑俾我用呢？又或者使唔使我带返嗰部钟出嚟呢？咁即係我其实我想打电话俾佢呢，就係、是、你嗰度出呢两样嘢，我淨係 预备拍嗰啲嘢就算啦。咁点知喺个梦里面呢搵嘅搵唔到个电话喎、啊。咁我摆低晒嘢返个房喺电脑度抄返个电话啦又搵唔到喎、啊。点知出返去嘅时候呢嗰班 IT 狗呢即係嗰啲嘢特别、即係我有一班有一种人都系老美男嗰类啦就系、是、冇眼神接触嘅就唔会望你嘅。咁点知呢嗰班人呢就攞晒我嗰个沙律个盘咧，自己就切晒嚟食咯，即系有个好刀法咁样切到好靓咁样食晒我啲嘢。咁仲有一个咧，我曾经喺社运场合见过一个师奶嘅，即系都识佢嘅。佢仲将个西瓜咧挖咗一粒粒出嚟，整咗个西瓜船啊！屌佢吹胀，屌，跟住系咁狂屌嘅，哇！屌仆街，你有冇人性噶？屌你有老豆有冇教你唔好乱咁。即系食人啲嘢都问下人先啦，咁我仲闹埋个师啦，屌你点教仔噶？屌你唔问人就食晒人啲嘢咁样，哇！屌系燥到咧喺个梦里面，跟住又要搵唔到嗰个搞手啦，即系个客啦。咁我一个人就攞唔晒啲嘢走啦。去到如果个客唔复我，我去到又冇电脑用啦，又连个客嗰个 product 都冇啦，咁点算？咁不停咁重复，点知？跟住哇好猛之际呢就去咗另外一间房唔知搵啲咩咁唔记得咗就撞到一个朋友喎咁佢无端俾一包冬菇喎唔知做乜鸠咁冬菇好靓嘅。咁跟住呢之后我唔知喺梦里面有啲唔系咩都记得嘅。咁我再记得呢就系、是、见到老豆。咁我成日其实我发梦经常都见到老豆嘅。咁佢好精神好爽利。就佢撳咗好耐鐘又打電話俾我原來開唔到門入嚟搵我咁樣跟住之後我就醒咗啦。咁總之呢好辛苦喺個夢裏面。咁我唔知咩玩法啦真係。 Ryan, 處理胃痛可能幽門螺旋菌。 係喎、 哦。時歪控蘋果只有用 Visa 付款。 哦、 Ringamov Move 9.5 美元係唔鬆紙巾。CFB, 胃痛時脾虛。食清淡量少減凍品 Rainbow 人總以睇女王同你一齊做節目 Hugland 探長你丟多啲我嚟發泄試下幫唔幫到你我獲記係試歪控可能係壓抑的一種、 okay. 可以試試幫你解夢、 oh. Rainbow 人壓力大搵女王打下我為你長探長胃痛早點休息有好多原因睇下醫生好我早排都系，医生建议化验下幽门螺旋杆菌，好在指数合格。荣利昌早上饮杯温水对胃都好。HPY 产压力波状态， 搵 信王打鼓发泄下。 系、哦，好耐冇打鼓啊！话时话，我都想搵翻喺我呢头呢一区搵个鼓房租下嚟打打鼓。咁同埋，哎呀，我唔记得复我六月。有人邀请我玩一个 band show， 咁我諗我都要推㗎喇，因为唉唔係六月八月啦，咁但係而家七月几呢都间唔切㗎喇，咁要放弃啦。咁因为真係冇乜心情去諗啲歌，因为每次接到 band show， 我都会自己搵返我自己作嗰啲歌去玩，盡量玩 original 啦，唔想玩 cover。咁係啦，胃痛呢实在太多原因啦，即係唔排除有菌嘅，但係我谂而家应该有菌嘅机会比较小啲嘅，但系幽门螺旋菌又系唔知咩玩法，即系听日再痛我可能会唔排除去睇下医生嘅。 都痛啊！ 头先无端痛咗一嘢咯。咁啊 ，C Y 你识解梦嘅，原来喂好啊，帮我解梦啦。我巨细无遗讲晒俾你听个梦系点嘅。咁咧，同埋哦，解咗啦，已经。 时歪控你个梦好有无力感喎、 哦。 麻成功探长可否分析下这影片七日回归黑衣和平示威人集体欺凌烂直路人一查手机强加人权意志有下集。 即是点啊条片呢有冇人知啊麻成功讲咩啊 ?Alex Sal, good morning. 喂 ,good morning. 信王会唔会系转咗只唔受得嘅友 冇转到只不过嗱其实我前晚去食嘢呢食完嘢我返嚟想食少甜品咁我就食咗种呢就我哋成日食嘅 granola, granola 咧就系一啲种子同埋一啲蛋白质嘅混合物，即系类似想模仿 cornflakes 嘅。咁但系佢就啲糖味咧就系stevia 嚟嘅。咁就落啲 cream 同埋落啲 blueberry 同埋落啲almond。咁我就会咁样捞呢几样嚟食嘅。咁我怀疑咧嗰盒 blueberry 咧摆咗好多日噶啦已经。咁我怀疑因为食剩最尾十零粒咧，一嘢劈晒落去又好求勤咁样食晒咧，我有可能就系嗰啲 blueberry 坏咗咧，起晒毛嗰啲，照成粒食咗落去，咁令到食物中毒。因为除咗胃痛之外咧，我仲系全身发软无力啊，同埋头痛嘅，即系似系以前嘅感冒嘅症状嚟嘅。咁但系以前感冒咧，喐啲都玩你四五日至一个礼拜噶嘛。咁我其实咧。我琴日瞓咗成日咧，今日嘅精神已经好好噶啦，但系咧都仲有零散嘅胃痛，咁唔知系咩原因，就系咁咯。Alex O， 你系咪好少入嚟留言啊？你系咪我识个 Alex O 嚟嘅咧？究竟系咯，冇转到油啊？ 时坏控见到你，帮你做分析，马成功沟俾人 做搜寻。时 坏控重复发嘅梦，一定有原因。 系，明白。跟住阿陈地主话咩啊？ 陈地主，我琴日发梦在礼宾府前绝食抗议。 其实绝食抗议咧，对港即系香港政府啊，真系太过轻强啦。即系你谂下，十几年前，我记得李卓人嗰啲。啊，冯检基嗰啲都走去天星码头绝食抗议，但系俾人及都系饮鸡汤咁样，即系好心啦，忍一忍啦，你真系有心做呢啲嘢，即系抵你票债票偿嘅真系。咁啊，冇即系冇用啊，真系可以话，连少少感染力都冇啊。如果而家绝食，即系监制用夸大海口话，因为我话72小时悭地啦，咁但系而家冇用啊嘛，真系。咁我都欣赏佢哋会做呢样嘢嘅，咁但系，唉，算打啦。 Alan 长睇一次， 系咯，系咯，而家系画咗牙噶啦，因为你谂下嗰啲泰国少年足球队喺个岩洞嗰度九日出唔到嚟都冇事，咁你绝食嘅算系啲乜啫 ？Alan 长睇一次用 PayPal。唔知有冇转错 ？Alan 唱第一次用 PayPal， 头先 唔知有冇转错。 冇啊，头先我读咗啦，多谢你啊。 试下早上食 apple cider vinegar。 哦，监制都叫饮苹果醋。饮哦，系咪有糖噶？哦 ，OK，Alex 系啊，冇错啊，见到你条数啦。我头先都多谢咗你一次，但再多谢一次啦。喂，咁咧嗱，似乎咧而家可能。多咗人入嚟啦，咁留言嘅时间呢已经即係已经好多下，即係嗰个 chat 嗰个效果已经好好㗎啦。咁呢我又有啲预备咗嘅话题呢就大家 cover 唔到嘅。就係、是、呢睇新聞嘅啫，即係我觉得而家真係虽然大家冇乜心情讲第啲新聞嘅，咁但我都坚持呢，即係我唔係单一呢帮大家揼骨按摩嘅一个节目嚟嘅，严格上呢我是一个九吹廿四，顾名思义就咩都吹嘅。甚至乎下次如果 CY 空上嚟嘅话呢，我就唔会淨係叫佢讲时事嘅。因为 CY 空呢有一个佢有啲经历同埋佢个行业呢都鲜为人知。即係我想令到大家更加见多识广。於是乎呢我会请啲唔同 perspective 嘅朋友上嚟。即系唔系一定要权威嘅，甚至权威嘅人就唔会骚我添啦。咁我觉得嫌一啲唔系话好多人识嘅人嘅故事，我觉得对我嚟讲仲有兴趣多啲。咁所以呢 ，CY 下次上嚟呢，我会叫佢讲下佢嘅行业嘅入门啦，或者佢占星睇到啲乜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咁希望佢唔拖我手踭啦。咁如果大家认为哇，如果你唔讲嗰啲嘢呢，我就唔嚟啦咁样。咁我都欢迎嘅。欢迎你嘅意愿嘅，因为好明显咧，琴日咧我写住讲探灵嘅经验咧，就真系好少人睇嘅，因为我唔系潘聪啦，因为潘聪嗰啲人先会中意睇呢啲噶嘛， 因 为闷惯 咗，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就唔听咯，咁唔紧要嘅，即系但系我都有一个少少坚持嘅，即系我觉得九吹廿四嘅定义， 唔系帮你按摩噶嘛，真系，即系唔会令到你哇，你讲完舒服晒啊，屌咁样嗰啲噶嘛。咁咧，另外咧就系、是、我想讲下今日个 G1 个疫情咧，我真系听到个大陆嘅官咧就笑卵死人，佢够胆死咧，话你香港个 G1 就关我卵事啊！嗰啲猪喺我个猪栏出嚟嘅时候啊，明明验唔到呢个疫情噶嘛，明明一只猪都冇事，我先送俾你噶嘛，屌你去到你嗰度先有 G1，关我咩事啊？咁讲。即系呢个，即系双目失明系列啦，肯定系，即系大家都知噶啦。但系我觉得，如果我系一个新闻嘅编辑咧，即系呢啲新闻 cut 捻咗佢啦，讲嚟做乜啫？即系你讲香港有发现 G1 就得噶啦，屌你唔捻使听佢解释噶。喂，但系即系你未翻去大陆做过嘢嘅咩？你唔知道大陆对于一啲联合嘅声明啊，对于一啲法律啊，对于一啲嗰、那个合约嘅精神啊，佢哋系可以当系零噶嘛？咁佢讲啲嘢，你佢自己讲自己都唔信啦，好明显。即系佢嗰啲测验嘅结局系买得翻嚟噶嘛？譬如有人验到你有猪瘟，屌你5000蚊，你肯唔肯话冇咁样？唔得啊，10000啊，咁啊加到个数为得为止。大家唔好喺度耻笑大陆人，因为我听到无限嘅香港人咧。成日都自己同自己讲咧，人人都有条数，人人都有个价嘅，即系包括我识嘅黄师，佢都系咁讲嘅，人人都有个价嘅，咁扮咩清高啊咁样，即系连咁嘅坚持你都放过嘅话咧，咁啊，我哋呢个民族咧就真系好难会有新天嘅，真系，即系你要当然你会问翻我啦，即系我讲你可能又唔信啦，即系有啲嘢系冇价嘅，真系，我认为我深信呢样嘢。 Alan 唱哈哈，趁地主唔食嘢可以顶二 X 30日，但连水都唔饮，一星期唔够就玩完。 系啊，梗系啦。 Alan 已进入旧历七月份，好多朋友出来揾食，时坏控绝食，自杀根本讲共你死，可以表态但无乜用。 系 时坏控好啊。Conkily 嚟我间唔中都会重温猛鬼 studio， 咁俾面。 不过我唔信有鬼，当故事听。 喂，如果你问我信唔信有鬼咧，我又都信有鬼嘅都。但系咧，但系听到啲鬼故咧，嗰啲质素太流啦，又系同讲政治嘅 KOL 一样咧，都系为咗个市场咧就走去鬼形鬼声啦，跟翻嗰一般。传统讲鬼嗰个潜规则啦，即系最荒谬嘅就系咧，点解逢亲鬼咧，多数啊都系古装啦，都系呆呆滞滞啦，都系日军斩头啦，日军操兵啦，或者牛头马面啦，啲完全都唔 creative 嘅，即系如果鬼系人变嘅话，佢有乜理由仲系生存喺古代先得噶？如果古代到而家都仲未投到胎咧，又跟翻你哋嘅讲法咧？屌嗰个人好捻大罪嘅，真系好多业噶啦，前世系。咁我从来未见过只鬼系饮个咳水咁嘅状态噶啦，从来未听过一只鬼咧就嗌口号支持民主自由噶啦，冇嘅，点解呢啲冇嘅？因为好多人真系嗌住口号嚟死噶嘛，的确系控住数嚟死噶嘛，点解冇嘅咧？点解解唔解释到咧？咁咪变咗笑话咯，嗰啲。仲有我最近睇过一个港台嘅节目呢，叫做唔知咩午夜广场，係讲宗教同埋哲学嘅，都值得大家睇下嘅，即係都几好睇嗰集。好多思考，一路睇一路諗到头都爆嘅会。 夏运会猪瘟条新闻出咗好耐，任佢讲，佢话係香港有猪瘟啫。Ruby 判都唔够陈肇始过分，佢话趁未有病之前早一日拖就冇事啦。晚上王好似有个阿叔响海富绝食，但冇人理。Concretely 恐怖在线嗰啲大部分系笑话。晚上王其实6月12都有堆教授接力绝食，冇人有兴趣。 哦，系啊，其实绝食真系好轻强噶啦，而家因为成个社会都提炼到已经死都唔理你嘅时候，我觉得。嚟緊諗住死嗰啲都唔好死啦，即係諗个更加有效嘅方法好啲嘅，即係死只係其中一个选项，我觉得亦都唔值得鼓励嘅。 咁我昨晚听金英讲，佢话都应该尊重佢哋嘅个人意志嘅。咁你咁讲又冇错，但我就唔鼓励咯。咁啊，同埋讲恐怖热线咧，恐怖在线咧，有位我嘅网友阿 Didi 咧，佢就话我识潘聪嘅，关于开眼嗰单嘢咧，我已经帮你通知咗佢啦，睇下搵唔搵你啦，咁样，咁唔知会唔会搵我咧？可能记得边个系探长，可能佢诶唔系捻搞，简直系收视嘅毒药啊！ 陈地主接力绝食，当然勿用啦。唔会出事。喂 ，Kevin，如果实行生动，朋友约去饮茶的话，有乜嘢可以食？ 嗱，又系一个老问题啦。 班仔， 你又真系积极啊，我就唔会咁答佢啦。你就系唔食啲咩就得噶啦，即系话你个菜单里面逢亲有糖同埋有淀粉，即系有包有薯条都唔好食就得噶啦。咁但系茶餐厅你除非太兴啫，唔系度度有小男仔噶嘛。哦、啊，饮茶饮中国茶系咪啊？咁中国茶咧，我饮小榄仔，食小榄仔啦，同埋食生粥牛肉啦。虽然啲牛肉都有粉一齐打嘅，咁但系冇办法避免嘅，就视乎你食几多嘅啫。即系有人就觉得咧，正常人咧唔好过20g咧就冇事嘅，就消耗得到嘅，就唔会出事。咁但系唔食嗰啲淀粉同埋糖，咁你有咩？你即系要用下脑嘅，你唔好咩都。问人先得㗎嘛，你用自己嘅智慧都解决到㗎。即係例如你见到有啲咩冇淀粉冇糖㗎，好简单啫，牛杂咪冇囉，係咪？咁如果你话咪唔好饮啲汁囉，即係都话解你避免唔到嘅。咁其实相对嚟讲烧腩仔呢就是、最少 caps 㗎囉。 食啲卓菜囉。 卓菜又得，同埋烧卖勉强你掠翻啲皮出嚟屙过少少咯，但我就唔理嘅，食一粒就算啦，即系啲皮都叫做尚算薄啦。咁啊，另外就系嗰啲凤爪排骨咪浸浸浸浸嗰啲茶先至食咯，好似阿婆咁。同埋排骨都得噶，鸡杂都得噶，其实咁都系呢几样嘢咯。咁要你下下问食得啲咩，唔食得啲咩咧？咁啊，你生同唔到㗎啦，就因为你要问你可能食咗㗎啦嘛，咁你不如自己思考一下呢，你目测有啲咩冇糖啊冇淀粉嘅糖，譬如人哋煮嗰陣时已经有埋嘅冇得避啦，係咪？咁你咪食个冇嗰啲囉，即係反而你问食唔食乜就好过问食乜囉，因为食乜太多 example 啦，咁但係唔食乜呢得两样嘢你係唔可以食咋嘛，係咪？ Lanchon Bruce 呢个节目做咗好耐，好高质。我成日睇文学历史同哲学，有鬼倾是歪控，我信有鬼，但普遍的鬼其实系来自人的内在恐惧的投射， 就是啊、 所以成日都系好传统的那些形态，例如你讲的古装、日军等等。 屌，根本自己吓自己，同埋你见到异象嘅时候，你根本捞唔切，你就自己将佢对号入咗嗰啲形象嗰度啫嘛。例如打 war game 就一定见到日军喎，唔知点解打 war game 又见唔到一个古代嘅举人喎，好得意喎。咁仲有係啦，我就讲緊呢，唔知大家有冇听个越南打戏歌啊，有首即係越南人呢就鼓励返香港人嘅士气，定係支持香港人，就呢佢哋演艺界呢唱一首咁嘅歌。 係咪演艺界嚟㗎？ 我、哦、就真系唔知喎、啊。哦 ，OK， 嗱，就算系咁，即系唔理咩人啦。咁日本唔系越南咧，其实就同香港嘅关系咧，就可能大家有啲误会嘅。个误会咧就系、是，即系可能好多越南人喺香港住过，因为当时咧就系、是、英国系第一嘅收容所。咁我唔排除有啲长辈系有啲感恩嘅心态咧。就觉得香港人对佢哋好好啊咁样，但其实可以话俾越南人听系一个误会嚟嘅。香港人就真系冇咁大爱嘅，即系多数香港人咧都觉得越南人神憎鬼厌嘅，就成日咧都走去投诉英国人咧，话佢点解要义务收啲越南人啊？又污糟邋遢，治安又唔好，又甚至乎佢出嚟犯案咁样。但系我细个嘅时候，我即系当然听好多呢啲声音啦。但你目测嗰啲越南人，我识嘅越南人啦，因为当时佢都有啲出咗嚟， 有啲可以出嚟做做小贩嘅，见到佢哋好 nice 嘅，即系我觉得反而即系嗰啲人冇啲面口咧，仲好过香港人嘅，即系冇咁 mean 嗰啲表情。佢哋卖，我记得有个越南人咧系卖串烧嘅，即系自己吉咗啲牛肉，就自己整咗自己嘅酱汁咧，哇，好味到不得了！我呢生人第一次食最好味嘅串烧嘅酱汁咧，就系嗰个越南嘅阿叔整嘅嗰啲串烧。咁细个同佢哋冇乜瓜葛咧，我对越南人印象仲几好添嘅。咁同埋佢哋啲画咧，又我觉得又好有喜剧感嘅。咁同埋某程度，我觉得佢哋咧，我几尊敬佢哋，就系咧，佢哋睇电视访问咧，佢哋嗰啲语言能力系好强嘅，又识广东话，又识越南话，又识英文咁样。即系细个就比较羡慕佢哋英文好叻，咁可能有人同我讲咧，就话因为其实上得嗰啲汇丰号啊，嗰啲难民船咧，嗰啲人都唔系泛泛之辈，亦都唔系一啲流罗嚟嘅，唔系普罗市民嚟嘅，全部都上船都有几条金条去俾船费先嚟到香港嘅。咁唔知系咪因为咁嘅原因咧，即系佢哋比较教养比较高啲啦。即系我识嘅越南人当中。因为最初头咧冇咁多负面新闻嘅时候，好多越南人喺我嗰区嘅，因为咧我住青山道李井屋村嗰头嘅细个，咁就有个越南难民营咧，就喺对开而家嘅荔角村再出边嗰条荔枝角道嗰度嘅啫。咁好多时咧，佢哋冇阉鸡笼咁，有即系唔系话禁闭式嘅，当时啊， 有一部分系可以出嚟， 哦系嘛，咁所以咧 可以出嚟翻工 嘅，唔怪之啦。咁所以咧嗰阵时咧就。我啲街坊啊，即系我认真系朋友就冇嘅，但系落街玩咧就好多越南人，做啲好正经嘅生意，即系例如串烧啦，另外有个整嗰啲粉皮嗰啲，我就唔系好中意食嘅嗰个粉皮包住啲炸肉啊，咁嗰啲嘢，因为我嫌佢啲粉皮酸酸地嘅，我食过一次，可能因为啲天气太热啦，咁咧跟住就系咯，印象就系咁啦。咁咧，越南人可能喺香港觉得，哇！佢哋走烂嘅时候，竟然有一个地方咧系无条件收容佢哋嘅。咁嗰阵时，香港有啲议员更加话，拱佢出公海啊，咁嗰啲咧，即系都有呢啲咁嘅声音嘅。咁即系呢个就系一个误会啦。咁唔理个误会好唔好，但香港人实际上系对佢哋付出咗，唔愿意都好，因为你个宗主国系讲人道嘅当时。咁出到嚟之后，今时今日越南人对香港嘅印象，可能嗰班系少数都唔定嘅。咁第一来啦，咁所以咧作翻首歌咁样，即系鼓励香港人就唔奇嘅。咁二来咧就系因为其实越南人都好捻真中共嘅，因为佢哋喺越南嘅投资咧，多数都系揾笨柒嘅，而曾经都试过咧，又唔系排华嘅嗰次，即系咁旧年前年咧。又去中国领事馆破坏啊，破坏啲厂啊，咁佢哋有啲有识之士咧，知道香港今日个情况唔多唔少，或者全部都系共产党带领嘅香港政府，即系控制嘅香港政府嘅政权控制，即系令到我哋香港呢啲普罗市民都对佢有厌恶感，而佢哋心同感受啦，身同屌。身同感受地咧，就觉得中国共产党系好捻讨厌，大家同声同气，咁所以咧就有呢、这个鼓励嘅歌啦。咁台湾就唔使讲啦。咁台湾我见到嗰首鼓励歌咧都好搭马噶，几十人唱噶。咁虽然嗰啲人我全部唔识嘅，咁我多谢佢哋啦。因为台湾同香港咧个命运都有啲相似嘅，就系、是、背后有一个好捻恐怖、好多支飞弹对住自己嘅国家嘅一个。一个共匪集团控制紧一个强力嘅国家、强力军事嘅国家，咁佢哋见到香港人俾人咁样恰咧，即系就算佢系咪好同情你都，佢都自己都觉得牙烟嘅，又系身同感受底下咧，又系忍唔住作翻首歌就鼓励翻香港人。咁啊，以阿监制嗰、那个、那个经验之谈咧。佢就认为咧，啊一出呢啲歌咧就扑街噶啦，个运动咧就已经系去到尾声噶啦。咁佢咁讲咧，我即刻 get 到一个 meaning 咧，就系、是、即系大家已经觉得啊，好有温馨感啊，同埋已经消好多气啦，有人咁样支持自己，咁咧就喺客观上咧 就已经有维稳作用啦。个维稳就系咧，即系大家谂住有 friend 又唔惊咁样嗰个感觉咧，就令到大家嗰种愤怒同埋嗰种无力感咧就减退咗。咁于是乎咧，就会减低咗嗰个爆发力，就令到成个市面开始和谐翻。咁唔知系咪咁咧？咁啊，呢个都系经验之谈嚟嘅，即系呢个一个社会作用嚟嘅，我觉得一啲都唔奇。 好 OK 手势，陈地主是为你讲少咗共产党。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Hello 探长。 喂 ，Hello。 陈地主其实日本好关注香港嘅问题，有份报纸日日更新情况。原来唱歌名叫 Seed of Black。 你话一首越南歌系嘛？有一句咧同做过勇敢中国人嘅 melody 一样嘅，即系望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呢句咧，你留意一下。我听哇，屌唔捻系啩？唔通细个中意听汪明荃嘅啲越南人 ？Utland Hugeland 年前读夜校英专，有对姊妹花同学，越发混血，超级靓女。放学要翻入难民营，冇几耐就去咗美国，穷去困了。Ruby， 喂，好啦，拜拜。 点都系对越南难民都算好，因为纳税人俾嘅钱到而家都未收得翻。 系，即系我未咁讲咯，即系无论香港人几咁觉得佢哋神真鬼艳，事实上真系被付出咗一啲钱。咁我唔知系咪因为咁解啦，即系我都系估嘅啫。咁所以咧，其实香港人。呢件事如果真係唤醒到你大爱嘅嘢，唔好咁即係你有能力付出到嘅话呢，即係我觉得就唔应该咁 mean 嘅。即係你而家咁样双手奉送俾港共政府，即係益大陆啲钱都係冇晒嘅啫。即係嗰陣时我哋就係自愿捐俾大陆救灾嘅。但今陣时呢，你唔捐俾佢咪嚟抢囉。但最惨就係帮凶就是我哋本身自己香港人嘛，就嗰啲冚家产嗰班咁嘅建制派议员同埋特首咁样。咁所以即係大家要分清楚即係个敌人系边个囉。即係嗰啲敌人好近㗎啫，即係你未打大佬之前呢，即係呢啲大佬嘅細佬呢，你真係要认清楚，即係唔好将个 focus sidetrack 咗去人民斗人民囉。所以七七嗰个游行呢，即係大家当观察啦，即係唔好咁上心，唔好咁上头，我认为啊。咁另外就係讲到即係我哋前晚同一啲唔同嘅朋友出嚟 happy hour， 就讲起一个曾俊华呢个问题。咁呢就好多人呢都想去做特首嘅，唔知呢度有冇人想曾俊华做特首呢。咁甚至乎有人话係曾玉成都想做特首，所以呢懒得出嚟讲一啲人讲嘅嘢。咁即係我觉得大家都有呢个諗法嘅应该。咁如果再系咁样会出现嘅，大家又会点样揀呢？虽然选特首冇我哋份揀嘅。咁我又想做一个市场调查啦，呢度得200几人，有冇人系其中一个选委呢？我諗相信都冇㗎啦。咁既然冇嘅话，边个选关我哋咩事啫？边个做都唔关我哋事啦，同埋边个做都系要咁样做㗎啦。即系有冇人觉得我咁样讲错先。即系如果上面吹鸡，唔通你真系唔跪低呀？咁唔跪低会点呢？可能你同你一家都会死㗎喎，可能有死亡恐吓㗎喎。呢啲可能到林郑80岁，如果有命80岁嘅话，真系要听我哋嘅回忆录先得啦，真系。董建华就快㗎啦，我諗董建华死不悔改嘅，我相信。因为好老先做㗎，因为佢。同埋又出嚟和港啦，呢个扑街！屌你见到想打，但系惊巴打死佢，老得滞。娜娜，嚟。 富山矿有个几靓女嘅日本和服 model， 话会每星期都为香港上街。陈地主佢做都系一样。 尹 信旺系咪讲过密摸活家禽聚会？陈地主问题唔系边个做，系个制度有问题。 梗系啦， 尹信旺 人 就算有，都只系11200啫。Parentage good idea。 咩11200啊？唔知你讲啊？就算有都系1/1200啊？哦，即系你话咩嗰个选委，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你就算有都系1/1200，唔明你讲乜添少？ 喂，咁同埋密摸活家禽系咪？即系唔好同嗰啲建制派嗰啲人。 啊，佢冇大妈。 哦、啊，即系唔好同佢冲突。哦、啊、，OK。 我咪叫佢阿伯唔好 勾嗰啲。我谂唔系，我谂因为围紧佢嘅时候冲突嘅时候唔好掂到佢话。我谂系咁话。啊，呢、這个呢位叫阿 Poor Rich Guy， 你话 Eve 系咩意思啊？你讲你复单字，我又系完全唔知你做乜，系咪一个暗号嚟啊 ？Hacker 嘅暗号嚟啊嘛，或者 AI 嘅暗号嚟啊嘛？即系边度出现呢个字咧，就会俾人哋疯狂咁样攻击。 W G prank quick prank 间留言能够施比就系好嘅，到时 H K 的历史是 Y 控不同人做，可能会有不同方法同效果，但制度始终唔掂。 系啊，但嗱，但系而家复亲我嗰啲人咧，都系好理性嘅。咁唔复我嗰啲人系咪代表我讲得唔啱咧？即系我梗系觉得曾俊华做好啲啦，或者啊，梗系胡国兴好啲啦。或者张学成嘅实好过七七七啦咁样，啊唐英年又梗系好过啊六八九啦咁样，即系好多人都仲系咁样睇噶嘛，以我所知系咪 ？Alan Chong 唔系啊，密摸活家禽系一个历史活动，系要去屯门扫 D 大妈场。 哦 ，OK， 即系佢哋唱歌跳舞嗰啲一齐唱系嘛？唱 Hallelujah 咯，咁咪唔可以唔使有冲突咯。即系大家带翻自己个吉他 M， 有 band 房嗰啲咪带个 bass M 去咯，个喇叭大啲，低音啲系咪先？ 尹信宏，你头先问呢度有冇选委嘛？我意思系有，都只系千二人之中嘅一票啫。 哦 okay、 前日我真系有啲口臭，我响 Facebook 度讲希望大陆唔好再地震，因为香港人唔会再捐钱。点知今日新闻讲大陆有地震，真系唔好意思。 哇，真系多谢你啊！你同阿老少应该讲两句啊嘛，平衡下佢啊嘛。 Alan 长探长有冇睇2019《无惊喜二》？传言话出咗坦克啦。 我听到呢个消息，咁但系咧，以我识有啲朋友咧，即系长期留意大陆新闻，嗰啲 NGO 嘅朋友话俾我听咧，其实大陆咧喺我前年嘅呢个消息啊，佢话大陆嘅起义啊，或者一啲暴动咧，大小规模。搏到爆缸嘅規模呢係平均多一日多過一單嘅，即係只不過係完全零報導咁解啫。咁個 NGO 呢當然每個省都有線眼啦，咁但係甚至乎有啲相呢係一出就俾人 cut， 一出就俾人 cut， 咁所以呢即係佢哋嗰啲線眼有個秘密嘅 network 呢，就話原來一年呢係有500幾單有紀錄嘅暴乱嘅，系搏到出血为之，真系暴乱啊！即系赶你走唔算啊！咁换句话嚟讲咧，即系同一个地区，起码会撞一两次暴龙，即系其实日日都有嘅，基本上系我估，即系我唔知系咪一日一单以上啦，即系平均就系啦。咁所以变咗武昌要出到坦克咁劲嘅规模，我哋先会知道咯。同埋嗰阵时乌磡啊、烧炮仗啊咁嗰啲咧。即系有翻咁上下规模咧，即系太多人目睹同埋太多人受害，先至会传到落嚟咯。我相信系咁，所以啊，一啲都唔奇啊。即系大陆会用咁多钱嚟搞维稳咧，就唔系佢净系好惊呢个原因嘅，系好多都系原因嚟嘅，因为。 Ring him off, more of 你讲啲特首人选全部大陆都唔会练，因为唔够听话。鲍恩会在屯门公园有大型大妈舞，啲阿伯有打赏嘅，大妈好热情，所以叫阿伯唔好有下赏。企 shake 埋摸活家禽，即叫唔好摸啲鸡。搵神王，我讲啲唔理智嘅说话啦，我误判，一直好反林郑。而家觉得可能靠佢先见到香港人仲进步无私团嘅过共产党， 咁呢个好消极嘅效果啦，即系我宁愿唔团结啦，系咪？英国人统治嘅时候边度团结过啫？咁点解大家怀念呢？ 咁啊，英国统治嘅时候都团结过嘅，六四嗰阵时咯，一齐即系都系一啲唔开心嘅先会团结到，你话人几咁贱格啊？即系唔系有灾难都唔会团结嘅，即系呢个边个写人类密码嗰度有正仆街嚟嘅，真系。咁啊，仲有屯门公园有型哦，原来屯门公园，原来七月七号系屯门咩？原来我知道系系。咁啊，屯门系边日啊？哦 ，OK， 我其实都真系瞓到懵咗。我头先临开波之前冲完凉，我清醒啲，我先开始做到节目，所以 recover 都相当之快噶啦，因为一日就差唔多好翻晒，系零散咗少少胃痛啫。唔好摸啲鸡，嗰啲啊严格上嚟讲又唔系鸡嚟嘅，佢系嗰啲show girl 嚟嘅啫，嗰啲系。 晚上王，我讲啲唔理智嘅， 读咗。 When I chant, 其实中国日日都有暴乱，只系我哋唔知 道。系啊， 唱瞓先。 喂，早唞啦。 When I chant, 瞓先。探长你都早点休息啦。Boy Cafel Back 曾俊华唔做好过。 系啊。 特首个位被诅咒。Alan 唱七月六屯门公园。 哦，明白。 Ruby 屯密摸活家禽系指啲女人系妓女。 系。 阔声框我都瞓啦。 系。 十八。Alan 唱七月七九龙。 七月七九龙嘅 ，OK。系九龙游行啊嘛。但个标题系乜嘢？有冇人讲俾我听清晰啲？ Alan 唱香港人真是好忙，是歪控无嘅，有考验才能够有进步，香港真是要进步了。趁、地主其实不应该因为觉得他不会就不去做，应该更加要去将无可能的事变到有可能，这样才是未来。 没错。 晚上王，我知嚟紧有三个活动，一个去爱丁堡悼念，一个去尖沙咀游行，一个去屯门公园，但我都好乱，唔清楚日期。 同埋咧，九龙游行咧系一个禁忌嚟嘅，以往长期都，因为九龙尤其是油尖旺一带咧，都系警黑一齐去管理嘅，咁就算警察发咗不反对通知书咧。黑社会都一定有人搞嘅，咁大家要充分嘅心理准备先得。咁啊，另外就系、是、陈地主，又或者呢度一众嘅 senior， 即系起码好似我咁老嘅人咧，就唔好用一啲好低成本嘅鼓励同埋赞赏啲后生仔做得好啊。又觉得哇，佢呢一代真系劲啊！即系唔好咁低成本啦，唔该大家真系，即系你都有份帮手啊！即系你喺你嘅圈子里面都发挥到作用啊嘛！即系你要同你嗰啲废佬咧喺大家落饮茶嘅时候殴斗下、理论下，即系你都可以付出到嘅，但系点解净系要啲后生做咧？咁所以希望大家检讨下啦。即系如果你系一个中坑又唔认自己系废佬嘅话。 BBI put by by 探长 CY 控陈地主， 好再见。 啱啊，陈地主 7.7 反送中宣传。 哦 ，OK， 喂，咁而家等大家 delay 嗰啲朋友咧，就讲埋最后睇下有啲咩话题啦。嗱，苹果我就讲咗啦，我写咗落去。咁啊，头先大早咧就有人话除咗港大校长特别谴责。暴乱即是年轻人 暴力之外其他都好正常。咁我其他嗰啲呢都系流于各打五十啦。咁我今日啱又听到有个 IAD 嗰个老细又走出嚟又各打五十啦。但呢对某啲呢好鹌鹑嘅人嚟讲呢各打五十已经系一个好大嘅进步嚟㗎啦。即系如果以中国人传统嗰种冇骨气咧，同埋有奶便是娘咧，佢哋讲各打五十已经系可能令到佢即系喺今时今日嘅共匪眼中，你已经系下届已经唔请你噶啦。佢哋都有勇气咁讲，但系都唔够呢、这个科大嗰个校长咁彻底。科大嗰个校长，我觉得佢讲得最好。 Nana 点啊？系啊，佢以为我有嘢食啊，定系想搭一阵爹咧？唔知佢。咁陈地主，你又 cut 咗自己句嘢系讲咩嘅咧？睇唔到。 搵顺黄系啦，由尖沙咀行去西九站，应该好危险。H P Y， 但英国人比较尊重每个人嘅个体。搵顺黄上次响天星有活动，咪搞到好恐怖。班生翻连外国记者都追住 嚟 啦，同打陈地主起雨伞时同啲废老反晒面了。奥运会屯门蝴蝶村公园的大妈舞王们大声个咪已好多年了。街坊投诉很久都没人处理，又经区议员帮手才有部门处理。 是。是咯，喂，真的其实这些运动呢，虽然有人说是、民众斗民众，即是左交就是觉得这样的。但是即是这个背后是产生了一个、矛盾呢，就是警察执法和政府部门执法的不公嘅顯露嚟㗎嘛。即係你首先唔好淨係 call 人哋對付緊啲咩人，但問題其實背後係對付，我係對付緊嗰個原本嗰個法治係越嚟越薄弱㗎嘛。即係如果咁樣諗得唔得啫，即係我要對同返我啲左交朋友講下先。即係而家係針對個執法嘅問題，唔係針對嗰啲大媽嘅問題。大媽你可以正常嘅渠道去book 个红馆表演都得噶，反正你哋都有分定，有钱赚系咪？咁甚至乎正正经经咁走去几个搞手开一间老母场喺老庙咁咪得咯？咁咪点解走去搞住人哋嗰啲原本唔系 suppose 设计俾你嘈嘅地方咧？啊，甚至乎你 book 高山剧场都唔系好贵啫嘛，系咪？反正嗰啲系百五嚿五嚿咁打赏，储埋，你哋都够出粮，够俾场租啦。即系只不过你想免费咁样占领咗人哋原本休憩嘅地方啫嘛，应该嗰个行动咧，就唔好话针对嗰啲跳舞大妈。虽然一讲就知咩事啦，当然如果你用呢个跳舞大妈呢个 target 系好能够 drive 到人哋去嘅，咁但系实情嘅背后就系针对政府司法嗰、那个執法不公呢个大问题咯，其实系。 Air Force One 鞋哥占旺角时，啲夜总会都派人去拆路障。搵顺旺科大校长系讲得好，但今日有间弱智传媒乱咁做 summary， 屈咗科大校长同广大校长一样咁衰。Hugland 屯门班废老好多系丁。好有钱噶 ，Ruby Pan 七月七号七点全港熄灯七分钟，陈地主七月五香港妈妈反送中集气大会1900遮打花园， 系香港妈妈反送中啊，哦 ，OK， 喂，清楚晒啊，喂，咁差唔多啦，我要讲嘅嘢，讲晒噶啦，其实即系我原本预备咗啲嘢都，喂，咁啊，多谢时间啦，有明谢翻有份夹钱开节目嘅朋友啦，即系有啊 Winnie 啦，有啊关志雄啊，同埋啊 KCK 啊，但系之前嗰个咧，因为断网之前嗰啲我睇唔翻啊 ，sorry， 完全系搵唔翻嗰个记录啊。咁啊，可能睇翻个 archive 可能知道嘅，如果分咗两条片嘅话。咁啊，仲有头先嗰位 Alan 啦，佢透过 PayMe 嗰度 sponsor 9724 Alex 啊 ，sorry， 阿 PayMe 啊，同埋 PayPal 嘅阿 Bell 啦，多谢阿 Bell， 唔知走咗未咧？你应该晏昼嚟嘅，你哋系咁啊，继续读翻，剩翻啲先。 Hugland 屯门班废老好多系丁。好有钱噶 ，Ruby Pan 七月七号七点全港熄灯七分钟，陈地主 哦，系啊，争啊陈地主呢个未读啫，咩家福村啊，唔明你讲乜？ 陈地主七月五一个都不能少2030家福村， 咩意思啊？家福村喺边啊？死咯，完全唔知添，几离地？可能系咯。 陈地主七月六送必教大同路人1500教大中央 Rainbow 跟拜拜。 哇，咁多节目啊，死咯！ 喂，咁唔紧要啦，边个得闲边个去啦。喂，咁时间差唔多啦，咁又要介绍下本版嘅版面先。咁版面咧就左上角咧就有一个 PayMe 嘅 QR code， 希望大家 sponsor 咧就可以透过 PayMe， 咁直接 scan 咗个 QR code 咧就可以 sponsor 到9724噶啦。咁另外 HSBC 啊更加直接啦，如果去银行揿机或者网上过数咧都可以 sponsor 到9724嘅，透过呢个 number， 同埋一个 PayPal 嘅 account 咧就系喺PayPal 蓝色嗰、那个就系、是、bit.一堆嘢嗰个啦，咁另外下面咧就 detective 咧就有个 IG account， 大家都不妨有时间咧 follow 下，咁可以睇下相，咁最低咧就系我个吹鸡所有嘅 activities 咧都喺 Facebook 呢个 detective team 呢个 account 里面咧，你 like 咗个 page 咧，咁你可以知道我吹鸡去有节目啊，或者有啲特别嘅 event 都可以度发布嘅，咁大家晚安啦 ，CY 话斋 ，good night。咁多谢大家继续支持9724，好啦，拜拜。